阵雨。圣诞日北风增强，下星期初天气显著转冷，气温下降至12度以下。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71点，升200点，成交金额26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2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8点，升89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47.4，升6.6，美团236.2，升7.2，阿里巴巴117.9，升4蚊。京东集团281.8，升8.4，比亚迪股份264.4，升8.4，盈富基金23.3，升2毫，网易152.5，升7.1，快手81.2，升2.5毫半。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01，英镑10.354，瑞士法郎8.446，澳元5.577，加元6.043。新西兰元5.274，欧元8.803，每百元兑港元6.83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688。日经平均指数报28,527点，升10点。港金现价报16,65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1美元，卖出1,79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嘅快线啦，龙尾就喺有线电视大厦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快线有坏车，龙尾就喺有线电视大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喺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喺御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同埋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爪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呈现《大江大河二》。 杨秦回到家，咁啱妈妈唔喺度，见到弟妹经常都只能够食醋米饭，觉得好难过。而杨丽仲系嬲杨秦，点解争人钱唔还，令到妈妈难过。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CIBS 创科女将，初创几辛苦都会顶硬上。 真系有投资者问：你生仔就得啦，你搞咁多嘢做咩啫？我话咁你咪几年后你睇下我做紧啲咩咯。 最后你系赢咗个奖嘅， 赢咗个奖啦！我仲要喺佢面前泣泣痒痒咗一阵。我想话俾你听，我哋做到嘅咯。 坚持自己梦想嘅，仲有一班香港女运动员。节目《腋下女将》为你一一介绍。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thk.hk。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用歌声为英雄致敬。 一首歌多忧愁。 期待心房，为什么你又向我英雄好儿郎。 今次刘德华改编同名的旧作品是呼应电影中铁道队捍卫家园的情节，亦都是希望向抗日战争时期的英雄事迹致敬。 好好心中， 原曲吕其明，改编曲王铮亮，原词卢芒、何斌，改编词黄海涛。上榜五个星期，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刘德华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是一个人、哦、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是真不是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星期三的早上胡乱了少少，十九度几温，我是梁继章。 喂，客家婆 早晨，星期三又嚟杀三方， 咦系，惊啊！客家婆佢又嚟啦， 我知 小心啲佢啊， 我明啊， 系啊， 我有办法啦， 系咪啊？ 喂，嗱，今日咧我 仔你 有 办 法， 多多少少有少少计仔嘅， 我都有，我都有手使架撑嚟对付你， 点同你呢个肥肚腩对策 啊？咪就系啦，行走江湖咁多年，头先嗰咁浪嘅， 呢、這个龙虎榜精选犀利啊！佢刘德华嗰啲歌啊，真系令人好感动啊，因为佢弹你心爱的土琵琶嘛。我谂起，喂，不如你都进军下啦，你都得嘅。 弹你心爱土琵琶？ 唔系啊，佢可以吹起心爱的木同笛都得嘅。 都可以。 喂，细个时候你有冇学过呢啲乐器啊？ 有，一定有。 系咩木同笛啊？口琴啊，三角丁丁啊，嗰啲咁样。 好容易带得翻去嗰啲咯。 咩啊？系啊， 好容易带得翻学嗰啲啊， 衣柜嗰啲。咁你嗰时你系 quiet 嚟噶嘛 ？quiet 噶嘛？系咪？ 系啊。 咁你你有冇 冇学我？ 嗰佢讲过啦，上次 我讲过。 佢啊，佢系 quiet 噶嘛？ 我严厉斥责佢个老师。 咁你有冇玩过啲类似啲诶细路仔玩嗰啲乐器啊？ 冇。 又冇啊？ 例如咧， 嗯，咩都 细个时玩啲咩 口琴啊， 冇冇玩过， 唔需要买，学校唔需要买啊。 唔系啊，呢个其实都唔系学校， 下边揿三个窿噶嘛，我记得。 唔系话你有冇买啊，而系你有冇玩过啊？有冇听人哋讲嘢噶？一定有噶， 一定有。 因为学校系会教你吹噶嘛，一定 系 吹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或者嗰啲咩一支竹仔二字弯嗰啲咁，嘟嘟嘟嘟嘟嘟嗰啲好简单嗰啲 melody 啊嘛。你有冇听到佢讲啊？阿 Sarah 话上面揿住你三个窿，下面揿住三个窿啊！嗰支笛， 我知啊。 等呢啲人唔好漏出嚟啊，知唔知啊？嗯，知系啲咩嘅话，你自己谂啊。 木同笛咯， 安鼻涕。你上面有两个窿，系个鼻窿。 仲有咧，其他咧， 仲有就你嘅耳窿，唔系。 仲有咧， 点揿啊？ 好，早晨，开始我哋今日节目。哇，今日犀利，我哋有 Leslie 哥哥嘅呢场。 独自困惑，心中有结，你要让我知。求你优慈， 第一次啊！ 讲出你心里事，尽量暗示，心中有刺，你要让我依。一生际遇，乐与苦，必须经过第一次。不快乐，怎解决一切事？放开隔膜与矜持，你不应幼稚，爱这一个字。孕育着无限意义，难求缘分之，难求全合意，始终都有第一次。何妨平淡之，何妨全力之，不要问我非如是。难求缘分之，难求全合意，一生总有第一次。何妨平淡之，何妨全力之，要问我非如是，愿你以泪尽释，奉献出第一次。 今晚开始咧，带嚟几首哥哥嘅同唔同歌星嘅 Jam 嘅 remix。呢个日本版又系边个？ 叫中心名菜。叫做禁区。星期三嘅早上十点十三，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有哥哥加埋中心名菜。今日天气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北至东北风。 难求缘分之，难求全合意。始终都有第一次，何妨平淡试，何妨全力试，不要问我非如是。难求缘不知，难求全合意，一生总有第一次，何妨平淡试，何妨全力试，不要问我非如是。愿你以泪尽释，奉献出第一次。 网上有些人话咧，即系好同情阿马老师，因为你琴日咧，你个波俾人掉咗，咁、 哦、 样系啦，仲有红盒碌啊碌下咁样，咁所以佢咧，佢话小强唔好放弃，你一定会揾到幸福，佢揾到好耐， 佢 揾到好多幸福啊，多过我哋啊，基本上。 你嗰阵啱片话你冇啊？就喺度呃啲女仔就讲我冇啊，仲系单身一个人啊，农历 Christmas 咁样啊，唔衰嘅你。 我个袋仲袋住几个网球喺度，吹字扎低攞出嚟，哇！呢个阿 Lam 当年送俾我嘅， 犀利啊吓！喂，嗱，多谢每一天咧，大家十点钟开始啦，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咧陪住我哋风骚快活人啦，咁啊，好多朋友同我哋打卡啦，咁另外咧，阿 Even 咧，佢话第一次呢度打卡，好中意呢个客家婆来了啊吓， 走先，系咪走先啊？ 走先， 走先，走先，个时候咧，邻家有个客家老婆婆好和蔼嘅、嗯，不过咧有时都见到佢闹孙仔咁样咯吓。 但系其实佢系客家嗰啲音比较好似好大声， 好似好恶， 系啊，好似好恶， 就唔系嘅， 系个发音，你唔觉得系咩？佢就昂咦昂昂咁样嘅，咁、嗯、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系因为咁，你听唔明咧，你就以为佢闹紧人。 小朋友系点闹？ 唔会闹小朋友噶， 唔会闹嘅咩？客家婆唔闹小朋友嘅咩？ 闹小朋友噶客家婆， 净系打嘅啫。 客家婆一嚟就咁样， 净系抽 嘅。 O K， 闹啲衰佬咧？ 啊，唔会嘅，我哋冇呢啲嘢，我哋冇呢啲字。你唔知客家婆唔会教你啲嘢嘅咩？冇教过你闹人噶， 得唔 得？我哋冇， 我哋学礼貌嘅说话。 O、okay, K，、okay, 好， 唔好学啲冇礼貌嘅说话。 学啲无聊嘅嘢。 系啊，冇错。咁啊，今日开始啊，今日又有呢个客家婆嘅，同埋今日咧呢个亲子时间啦，讲下呢个小铁人。咁啊，大家可能都听过呢个名称啦、 啊。 小铁人即系话咧，佢有几样嘅运动咧，糅合咗一齐嘅。咁啊，即系每样嘢都要做。 即系我哋三项铁人， 类似嗰啲 铁人嗰啲啊嘛，系嗰啲啊，运动啊嘛。 但小铁人就 系 讲啲小朋友吓学嘅东西，咁到底？系啦，学啲乜嘢咧？点样学咧？咩困难咁啊？留意住亲子时间。 好的。 好，喂，嗱，今日咧讨论区见到咧，嗱，大家咧就而家咧仲有一种叫旅行嘅好大嘅冲动啦，好想旅行啦咁样。咁啊玩呢个 vacation 啦，出唔到第二度啦咁样。咁啊有一个香港人咧入住一间酒店，咁啊发现咧嗱，其实个房咧我睇啲相影出嚟咧就 OK 嘅， 好靓啊，系啊， 窗明镜净， 好大嘅张床。 但系当佢一上床嘅时候咧，发觉床上边咧有一啲虱啊，即系好似类似床虱。其实我都冇见过床虱点， 床虱系睇唔到嘅，佢见得嘅就唔系床虱啦。 冇错啦，我觉得系昆虫， 你应该好清楚啊，因为你系昆虫啊嘛。 佢唔系，佢嗰啲生沙虱啫嘛。 哦，咪就系咯，佢生沙虱咪就系佢个 family 噶嘛。 沙虱、床虱， 系 你表弟，仲有方虱虱， 你表弟咪就系床虱咯。 我表妹先系啊！ 你打俾你表妹问下啦。 哦，你表妹系床虱， 唔见到你噶。 表妹啊， 床 虱 啊嘛。 但系虱呢一样嘢真系好麻烦 嘅， 系啊， 因为你又睇佢唔到，捉佢唔到， 你发现佢就咬咗你啦， 系啊， 仲有咬完之后嘅话，你痕完之后咧，你咬翻佢又再继续嘅，仲唔会停 嘅？仲有啊，我听闻一个好恐怖嘅故事啊，就系嗰阵时咧，话有一个邻居啦咁样。搬咗去一个单位之后咧，发觉咦，点解以前唔系成日痕嘅，而家成日痕？然后间屋即系吉屋啦，即系租噶嘛。里面内藏咗啲虱喺唔知乜嘢，你睇唔到嘅地方，系啦，类似啦，可能木板啊、墙窿啊咁样。搬咗去之后咧，哇唔得，佢住咗唔知一年咧，嗱嗱声走啦。嗱、呢个看更讲俾我听，咁咧。 搬走，但系佢话咧，你走可能佢都会跟埋你走。 哇！ 系佢啲衫啊嘛， 系啦，即系你入咗你家私啊、行李箱啊， 即系移咗民去你个身上。 冇错， 系啦，即系好似你从此以后多咗啲亲戚。 奥地 木室也移民，惊唔得人惊？即系话你， 其实唔一啲都唔得人惊。 是真的， 因为真的有人跟我讲的，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那阵时候还有得飞，你飞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呢，是将失都带回来香港。 哦， 是啊，或者带了很多东西在你的行李箱上，就你带 回来。我真的没有试过。 哦，有的，我有朋友有试过。 因为你去到酒店你都会将自己衣服挂在他衣柜啦。 是啊， 你会摆在他那个地下将他肩摊开。 没错。 那些会跳的嘛，你木 箱。最污糟的是什么呀？他的地毡。 哦， 是 啊，是啊， 是啊，是啊，他不会洗的。 是啊，是啊，是 啊。而且他的张床基本上那张床褥是不会换的嘛，你想想万人睡的、那张床， 所以 但没办法咯， 没办法、 啊、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当然是那个酒店自己的一些清洁，他们的程序一定要做到足、多数都没事的，但我想就间不中有一两单这样的东西的话，你都情有可原、都明白的， 不单止是旅行的，我想香港你自己住在屋企或者搬屋，你都有可能遇到啲藏室屋， 系 系即系咁咯。 我有问过，有一啲譬如可能系灭虫公司，有啲咩嘢系最难搞咧？两样嘢，第一你头先讲啦，虱， 我知，第二我知，嗰啲叫做白蚁， 白蚁冇错，白蚁系好难搞嘅，因为就等于你所讲嘅就系你见到佢嘅时候，其实基本上佢已经咧蔓延晒你全屋噶啦，同埋就喺你啲见唔到嗰啲木里面嘅话，已经系食紧噶啦。咁其实你有时你间唔中你哼下你嗰啲呢啲有木嘅嘢嘅话咧，你听到佢有空心嘅声，你知道里面根本已经有木虱。咁就有呢个白蚁，有白蚁嘅话咧，其实基本上咧，你亦都要谂下，佢系基本上系会呢度食完之后，佢就会走去第二度嘅。你系基本上成间屋系有木的地方都会有机会，所以如果他们真的要来焗、或者要来倒的时候呢、讲的不是一次半次， 都不知道倒不倒， 都不知道倒不倒， 那时我 整屋食运啊， 整屋食运啊， 食放题这样， 是 啊， 任食不收啊，还要收钱， 不走的，我试过另外一间屋呢，就因为呢它的洗手间有少少渗水、渗到出来，那外面那些是木地板来的、 黑晒了， 黑晒了，是你说的对了、即是好像某一道地方有一笪黑色的、都不紧要了，即是我当看不到了，是不是，但是呢那些渗完水的黑色那些部分呢，落不落爬些虫仔出来，你都不知道它咩虫嚟嘅？系咁咯，系又捉唔到。阿马老师有冇试过？ 我最咁 咪捉虫咯。 系啊，佢专捉虫噶嘛。 你试过咩？ 我捉咗虫入去你嗰度。 哦，多谢。 我最恐怖咧，如果你话去酒店 咧，你最恐怖系咩？ 就见到个枕头。白色嘅枕頭，有一條頭髮，我最怕。 咁你咪叫換咗佢咯，有幾恐怖啊？ 唔係啊，喂，我會覺得，如果你朝頭早發現咧，或者拎佢枕頭，發現佢嘅枕頭下邊好污糟咧，我真係頂唔順。因為咧，我通常咧會帶一塊毛巾就墊住個枕頭嘅，因為你塊面咧。 你意思係去酒店？ 酒店啊， 枕住 墊住枕頭，但係你嗰條毛巾用九年嘅係咪？ 十二年到啦。 其實你條毛巾係污糟嘅。 其實我有朋友咧去酒店咧，佢就帶自己毛巾嘅。 我曾經都試過，但係咧有時你去得耐，譬如去零廿日咁，呢条毛巾你点可以用咁多日唔洗啊？咁洗咗湿咗点啊？ 有，你可以俾佢哋下边洗噶嘛？ 哇！ 又或者攞出去洗噶嘛？ 中意啊！你佢 又唔知佢沟埋啲咩人嗰啲衫裤？沟 埋乜嘢？系啊！突然间多啲嘢，你话几恐怖？ 多条底裤拎翻上 嚟，冇开心咯咁样。Jen 啊，系咪洗毛巾送底裤？呢个乜嘢优惠？ 有 Jackson 买一送一，买一送一， 咪贪心精英个好开心啊！ 就系我， 所以咧，如果你担心咧，一万样嘢担心， 系啊， 又话嗰啲。又话嗰啲热水壶唔好用啊，人哋我嚟浸丝袜，咁你咩都话唔好掂，唔好用，咁你去？ 我正想讲，就系其实热水壶 系啊， 我 试过 出事，我试过出事，喺边度唔好讲啦 ，OK， 咁啊翻去做嘢，咁跟住即系有啲地方嘅就你要去飞去做嘢，咁跟住即系有一次嘅就系话咧，唔知道有啲咁嘅嘢啦，我就好中意朝头早， 冲壶咖啡 就会冲回咖啡，就我正如有讲过，我中意嘅就系一起身嘅时候咧，喺你个地方我就有一阵嘅就系咖啡味嘅，就系咁多嘅啫。其实啲即冲嗰啲咩三合一咖啡嚟嘅就好简单。咁啊饮一下嘅时候咧，我发觉就 咦，点 解啲味咁奇怪嘅？但系觉得几好味。 奇怪得嚟又几好味，即系好似阿马老师衰得嚟又几好笑， 即系你咪觉得系啦，冇知会唔会系猫屎咖啡即系咁样感觉咧？明嘛？咁我就谂啦，啊真系几好味。 但系嗰个咖啡你自己带去噶嘛？ 我自己带去噶，第一次冲 个煲有问题。 系啊，第一次冲嘛，我唔知嘛，咁我就觉得啊几好味喎，呢三合一咖啡。咁跟住我就问我同我一齐去嗰个人啦，咁佢问咩？咪平时你饮开嗰个咯，冇咩特别啊。咁跟住我就讲啊几好味，真系唔错。佢就吓几好味，冇可能噶喎，你其实平时都系饮呢一个，点解突然间会觉得好味？ 上嚟咧。咁就唔知點解我就係話有一日咁我諗住兩個人一齊飲，咁當然你就要要再多啲水啦，係咪？咁你一開嘅時候嘅話咧，當眼望一望，哇！ 咦， 里面全部是应该是不锈钢的颜色，但是它是黄色的。 哎呀，哎呀， 即是我想过它从来没有洗过，会不会啊？ 是啊， 应该没有洗过。 即是贪求师母指引指一只颜色都是导演咯，好恐怖啊！ 但是那些可能即是咁样，你想多咗啫，可能就是茶渍、咖啡渍，因为呢些是有渍的。茶同咖啡 煲水都有渍啊， 系咯系咯， 水都有渍啊， 所以你诶谂太多又无谓嘅。 系啊， 不过我都听人讲过，最好咧，如果你喺酒店用呢啲茶壶咧，煲一次先，倒咗佢，再饮第二壶，即系唔好第一，唔好一嚟就饮第一壶先啦。 系咯，咁我谂可能佢嗰啲好嘅味道啊，系来自就可能之前有人用个煲嚟煲个嘢饮， 冬瓜 可能你咁谂， 冬瓜减肥， 唔好谂啲核突嘢， 所以就变咗好好味咯。系 啦，咖啡咯， 人参啊，冬瓜咁。如果你谂。你 有啲杞子啊！ 你谂身上贴身衣物就好核突嘅。 系啊，谂呢啲药材啦，谂中药啦。 咁点算咧？如果你去 station 或者系你住喺酒店嗰度，你见到咁， 不过如果间间房都系咁又点咧？嗬， 其实都系一样嘅啫。你千，我试过啲朋友啊，褪床啊，哇，仲恐怖。 咩叫褪床啊？ 即系两张床啦，咁喺中间啦，拍埋佢啦，一二咧，哇，个床下底咧，哇，真系好核突，千祈千祈唔好。 因为 佢 好似啲地毡唔吸噶嘛。 系啊，即系咩都有啊。最恐怖呢度有， 錢又有， 錢冇，係啊， 除咗一樣嘢啫，有係嗰啲咩啊？ 啲例如啲抌抌啊，都有啊， 咁核突， 係啊。 点解咧？ 我唔知啊，或者 住咗个咩酒店啊？ 我点知啊？ 系咪嗰啲时钟酒店啊？ 嗰 个 朋友，其实咪即系你啊？ 两张圆床拍埋一齐。 咁可能人哋中意咩噶嘛？ 中意。 讲唔讲？唔讲， 唔好讲。唔好讲，唔好讲。心如止水，心如止水。我哋听过，听过。 So in love, are you? much in love 嘅时间十点二十九分啦，每天早上咧三个小时由十点开始，咁已经开始咗半小时噶啦。翻嚟我哋会继续倾下偈啦，同埋有网上情啦。十一点钟之后咧，今日咧小铁人课程啊，咁爸爸妈妈去谂下啦。我记得好耐以前咧，曾经有啲人话咧，派啲小朋友去边度，知唔知啊？军校啊，嗰啲军校又系咧，我有个朋友仔咧，即系人哋啲小朋友啦，翻嚟佢有个喊啊， 系啊，好多都喊， 成 个 过程喊，因为太辛苦。咁我就谂啊，小铁人会唔会又咁辛苦咧？ 好事嚟噶，应该系要挨下苦 啊，系咪啊？知道要世界上有啲嘢系要体力劳动呢份，唔好成日瞓觉打机。 幸福唔系必然噶。 哦，明白。好，十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葵芳邨葵正楼一个单位凌晨发生火警，单位内一名女住客不治，屋内一只猫同一只狗亦都死亡。消防喺凌晨大约四点半接报，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59名消防员同救护员以及13架消防车同2架救护车到场。火势喺凌晨5:15大致救熄，火场面积系6米乘4米。消防協助30名居民疏散，另外有200名居民自行疏散，受影響居民陸續返回住所。消防表示，火警起因仍然調查緊，又話單位內有雜物，對消防救火、尋找生還者同起火點有影響。本港尋日再有8宗涉及 Omicron 變異病毒株個案，至今錄得27宗。當局要求指定檢疫酒店，如果有 Omicron 個案，入住雙輪同對面房間嘅住客每日接受檢測，直至有關病人離開酒店後的第7日。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表示，當指定酒店有人確診 Omicron， 再向雙輪房間的住客進行追蹤，會有滯後，有關住客或者已經進入社區。但他認為接觸者追蹤工作不能減少，如果要求在社區中心額外檢測是合乎要求。他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認為，當局可以考慮指定酒店入住的旅客數量是否有人數限制，旅客入住房間不要相隔太近，每層樓入住人數減少，以及加強消毒和抽風，會令到受感染機會減低。在阿布扎比舉行的游泳短池世錦賽，香港女泳手何詩蓓獲選為今屆最佳女泳手。何詩蓓在今屆賽事獲得2金1銅，分別在200米自由泳破世界紀錄，100米自由泳亦都刷新了大會紀錄。她在女子400米自由泳獲得第3。另外，來自俄羅斯的科列斯尼科夫成為今屆最佳男泳手，美國隊就成為最佳泳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北京述职，獲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接見。李克強說充分肯定特區政府工作。南韓新增7456宗新冠病毒確診病例，累計是583065宗。南韓新增病例時隔4日再升至到7000宗以上，社區感染7360多宗，首都圈有5400多宗。當日新增78宗死亡病例，累計是4906宗。另外新增7宗 Omicron 變種新冠病毒確診病例，累計是確診234宗。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幾陣雨，聖誕日北風增強，下星期初天氣顯著轉冷，氣温下降至12度以下。依家氣温19度，相對濕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03点，升231点，成交金额36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2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87点，升98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8.2升7.4，美团235.8升6.8，阿里巴巴117.4升3.6，京东集团281.4升8蚊，盈富基金23.34升2.4，比亚迪股份264蚊升8蚊， 恒生中国企业83.7升9.2，网易150.9升5.5，快手80.7升2.0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01，日元114.12，瑞士法郎0.924，加元1.291，人民币6.373，英镑兑美元1.327，欧元兑美元1.128，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676。日经平均指数报28,548点，升31点。港金现价报16,65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8美元，卖出1,78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荃湾路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咧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陆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仲有少少车龙，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半山嘅坚道去上亚厘北道方向，近住鸭巴甸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西摩道对出。咁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嘅快线啦，因为有道路工程噶，车龙排到海荔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大家好，我是马俊伟。真正的快活人是怎样？我认为只要你见到别人快活，你就会比他更快活，那你就是真正的快活人。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多时咧，我哋身边咧，其实存在咗好多咧嘅幸福咧，我哋又冇留意啦，或者系虽然有留意，但唔会珍惜嘅。喺澳洲咧，最近咧有一只唱片好得意，佢上咗榜，而且仲攞第五名嘅成绩添。 系， 但系呢一只歌咧，即系有一只歌上咗第五名，佢就唔系人唱嘅。 咦？ 佢就系有一个鸟类嘅保育协会啊 ，BirdLife Australia 咧，就系因为好多鸟类已经濒临绝种啦，所以咧佢就录晒佢哋嘅声音。第一就要preserve 佢啦，即係保存佢啦。第二咧就話提醒人愛護地球、愛護生物。咁呢一個全部呢一首所謂歌咧，就雀仔叫聲，就係嗰啲就嚟瀕臨絕種嗰啲。 明白。 咁咧就係集合而成嘅，咁啊上咗一個歌曲榜第五位，好多人咧，同埋佢賣得好好添啊！即係呢一隻嘅 special effect 嘅雀仔嘅聲音。 係咪特別嘅龍虎榜啊？定係即係中文歌曲龍虎榜？咁佢上咗第五位。 佢歌曲榜嚟嘅， 雀仔歌曲龍虎榜， 真係歌曲龍虎榜啊！即係定係電台嘅龍虎榜啊？ 電台嘅龍虎榜。 咁好犀利喎，我觉得好有意义喎， 系啦，佢个歌名咧叫做 Songs of， 我揿咗添 ，Songs of Disappearance， 听 唔听到？ 好听啊， 不如打听。 但系其实点点 嗱呢个咧就系佢录低所有已经个数量好少噶啦。咁如果对于我哋 就咁聽咪雀仔聲咯。咁、但可能對於嗰啲鳥類學家就會覺得有意思嘅。咁因為其實咧，我哋唔識分啫，但係雀仔每一隻其實理論上佢叫聲 唔同嘅， 同 真嘅， 係咪？ 我有個朋友啊，佢話佢去香港公園啊，佢聽得出嗰啲鸚鵡聲係咩鸚鵡添。 佢好中意鸚鵡， 佢好中意鸚鵡啊！佢話嗱，呢個有幾多種嘅種，佢真係佢話完全唔同嘅鸚鵡佢都聽到。 其實嗰個係你嘅朋友，佢會唔會係呃你咧？ 佢唔會，我同佢係好好朋友。 因為你嘅朋友， 就因為係你嘅朋友，所以佢會呃你。你知咩？ 佢對你 做咩都呃我？ 呢個喺度感覺， 佢對你嘅感覺而家已經係滲到去你身邊嘅人，你明唔明啊？即係已經由你身上滲啊！你你話一話你朋友嗰啲，佢已經即刻喂喂喂喂，危險危險危險危險，假嘢假嘢假嘢， 衰人 呃人呃人呃人咁樣。 你哋唔好咁啦。 我其實係支持自己嘅，我唔会俾佢影响，但我都同意佢咁咯。 善哉善哉， 我好欣赏你，大佬，我真系好欣赏你，应该系要咁样嘅，各人有自己。 我唔系因为佢咁讲，但 我 跟我自己嘅认知同埋批嗰啲叫咩批判嘅思考，系啦，我都觉得应该。 你估我又唔赞同你哋咩？其实我都赞同你哋噶， 觉得自己系有问题， 自己都唔睇好自己。 你估我真系我啲智商真系咁低咩？ 你咁样咧，就真系大家应该要学习嘅对象啦。 冇错， 冇好多人真系精。清楚知道自己是一个点嘅人， 自己知噶， 仲要承认， 唔 系 系 咯，需要好大嘅勇气噶。 系啊， 好嘢， 你估我可唔可以上到2022年嘅风云人物榜？ 羚羊榜得， 凌云榜， 羚羊榜啊， 羚羊榜， 佢上次咪攞咗 羚 羊奖咯，冇人同佢争。 系啊，你嗰只优质羚羊啦， 优质羚羊， 优质羚羊， 一辈子真系 有 Q 位咯， 有 Q 吗？ 嗱喂，嗰雀仔声成为呢个龙虎榜嘅，即系澳洲啊，唔系香港啊。咁我谂翻起，其实大自然真系好多声音咧，好似一种音乐咁样，我哋都讲过，有时咧落雨声啊，甚至啲出咗唱片添噶。如果大家有买过嘅话， 你咪问过我咯。你知唔知道我嗰日咧，其实我想买一份生日礼物，想买份圣诞礼物俾你嘅。咁但系我就唱俾，我觉得实在太无聊啦。 系咩声啊？ 佢就系所有嘅白噪音。佢有一嚿嘢，似乜嘢咧？包括似一个我哋嗰啲喺摆喺个床边嗰啲跳字嗰啲之中，仲有佢有五颜六色嘅灯。揾嚟做乜嘢嘅咧？系控制你间房嘅 mood 嘅。譬如可能今日，我想浪漫睇下啲嘢，我请人哋嚟我屋企嗰度过夜，你可以揿，成间房就会变成粉红色。 哇！ 譬如我想今日嗰只我精神啲啊，咁样你就可以再揿，就会变嗰啲颜色，会令到你自己咧就每个人咧比较。 但头先嘅白噪音系包括啲咩咧？ 好啦，跟住佢就系嗱，颜色能够令到你个人有 mood 嘅转变啦，啱唔啱？好啦，我相信嘅。另外佢就话有声音啦，声音咧佢就好多种俾你拣嘅，就系你一揿咁个掣嘅话，佢就。不断咁有海浪声，唰唰唰，再揿嘅就系落雨声，再揿嘅话咧就好可能系一啲嘅小桥流水嘅声音，有雀仔声， 你嗰啲系吐痰声， 但系都几贵下，咁我就觉得咧就系几无聊嘅，但系我就觉得佢几得意， 我觉得好自然， 佢集合 喺 同一嚿嘢，冇错，佢就话系最疗愈嘅圣诞礼物。 我以前 见到有人买 过两只，一只就系嗰啲森林嘅雀仔声，一只就系嗰啲河边嘅田鸡声，田鸡声麻麻地咯，你中意就中意， 少少就呱呱声， 呱嗰啲咁，但佢又唔系呱得好呕呕心嘅，即系 佢唔系不断咁呱噶嘛，佢呱下停下，呱下停下，耐唔耐呱下噶嘛，系啊。 好香间喎呢啲， 系啊，呢个就住香间嘅无价嘅享受，即系唔需要俾钱嘅。 佢就话呢一个咧系佢声称，我都写得好好噶吓，就系话咧你根本唔需要食药，佢唔系一个药嚟噶，但系佢就可以令到你可以瞓觉。因为我记得大佬成日同我讲过，佢夜晚黑咧好早醒，瞓得唔好， 醒咗就瞓。 咁所以我觉得自己呢个都几好，同埋我几中意佢啲灯咯。佢嗰啲燈係可以咧，你自己砌唔同嘅顏色，教情緒。咁我覺得其實真係幾好，再聽埋佢有埋啲聲。我覺得真係幾好啊！ 我識香味啊！如果再加埋一樣嘢，仲正 香氛咯， 香氛 係啦， 我仲以為色添。 但係我又會驚啦。 色係顏色，佢講個燈光顏 色， 你有冇聽人講嘢？ 聲音同埋味道。 大雀三方，淨係識講大雀三方， 打埋你咪咯。 真真正正人哋講嘢你又唔聽， 有啊！ 你冇發覺其實佢真係冇留心。 佢頭先咪就講燈嘅顏色， 我知 係啊，逐樣嘢嚟去講咯，係啊。但我就會驚嘅，有時咪行三合一嘅嘢咧就容易壞，你或者係壞。如果其中一樣嘅咧，你就要成隻都抌。 係啊， 所以其實佢將兩樣嘢結合嘅話，我覺得真係幾 得 意嘅。 好例如咧，我行過中環有一條街，咁啊上邊有一間，我都唔知佢賣咩，佢長期播咩？ 雀仔声。长期播啲机械雀仔声，即系唔系机械，即系总之，我谂系唱片播出嚟嘅咯。冇 啊, 啊，你喺街都听雀仔声，你咪望一望咯。其实都系一个可能系吸引客人上去睇都唔定噶。 唔奇噶， 我唔明真系记得佢卖咩。 唔系噶，有好多呢啲咁样，其实系行销策略嚟噶。嗰阵、 啊、 时曾经有讲 过啦。真系卖雀仔噶。 系啊，唔系卖雀仔，同埋嘅就系四点零钟，你会发觉就系佢哋会有啲出炉嘅面包，我都讲过噶啦。呢样嘢 都 系佢哋行销策略嚟嘅。 你就算唔想买，你都会 買。你都会买，啱啱啊，你买。翻去嘅話，你可能擺咗之後，你要抌嘅啦，好奇怪嘅。同埋咧，如果你講嘅話，呢啲咁嘅白噪音咧，最近咧，如果你上過某個嘅串流平台啦，佢亦都有一啲嘅白噪音係點樣咧？只係不斷咁樣去由一啲聲嘅，就係、是、似你喺 coffee shop， 可能有人講嘢啊，跟住佢就係有啲匙羹吞嘅聲啊。 背景，我哋叫呢做 背 景 音樂 ，ambient 嘅一啲咁嘅 音樂， 都 好舒服。 但係佢仲有 餐廳嘅聲好咩？ 餐廳嘅聲。但係俾你有一種感覺，你喺 coffee shop 嗰度做緊嘢，咁同埋嘅就係佢背景嘅就譬如可能你喺某間嘅 coffee shop 嘅話，佢哋會有少少嗰啲似有還無嘅聖誕歌曲，再襯埋呢一啲好似有啲人傾偈啊，有一啲嗰啲即係匙羹喺度搞嗰啲coffee 少少 啊，我覺得幾舒服嘅、 OK。 我有時候我喺屋企我會聽。 於是以後大家唔使出街，今日上一餐廳就餐廳， 冇錯， 泳池就泳池，有人跳水嗰啲， 唔知有冇我想聽嗰啲聲 咧？你想聽咩聲？我想问 边个叫啊？你想听到有啲咩叫声啊？ 你真系超咁聪明， 我梗系知啦。睇呢个样，你有啲咁嘅，有啲眼神 衰到入骨嗰啲， 系啊？ 系咪？你想听咩声啊？ 嗰啲员外咧，想调戏啲小姐， 哎呀，啱 啊！我咪想啲大自然嗰啲声咯， 嗰啲叫咩声？ 欢乐嘅声咯， 系啊，咪就个雀仔叫咯， 系啊， 个雀仔叫啫。 我就俾雀仔你听。 哇！哇！ 好嘢， 好 嘢， 多谢，多谢。 好 謝 stay with 网上情。人生是一个残酷的游戏，有几个学生向好出名的思想家苏格拉底请教人生到底是什么。苏格拉底将他们带到一个大片的果林里面，这个季节刚刚果实成熟，树枝上面挂满了一些果子。跟住老师就说了，你们各自走入这个果林里面，由这边走到尽头，每人摘一个自己认为最大最好味的生果，不可以走回头路，不可以作第二次选择，所以你揀定了，觉得那个是最好，你就拿了它了。所有学生出发了，在穿过这个果林的整个过程之中，他们很认真地望着每一个果子，想摘又不想摘，跟着又再走下，又停下又再看，又在比较。最后他们终于去到生果林的另一端，苏格拉底等着他们，然后就问了，是不是个个都选到自己最喜欢的一个生果了？学生个个你望我，我望你，不知道怎么答。跟着老师又再问了，怎么啊，我的问题没人答的，你们对自己的选择满不满意啊？跟着有个学生马上举手说，老师啊，我总之可不可以给我选多一次啊？诶，点解呀？苏格拉底问。我行入去嘅时候呢，我发现咗个好大好靓嘅一定好好食嘅果子。但係我心諗冇理由咁快就决定啦，我咪再行囉。点知行到尽头我都搵唔到咁好㗎喇。我先发现头先经过嗰个已经係最大最好。唉，真係唔知点算，我冇摘到啊，所以。另一个同学就话啦，我同佢啱啱相反啊。我一行入去啫，我就见到一个我认为最大最好的生果了，我就摘了它了。点知越行就越发现，原来有好多好过它的，所以我都想揀多一次。其他学生听见他两个这么讲，都马上举手说，老师啊，我们都想再揀一次。苏格拉底只是讲了一句说话，人生没得揀第二次。这个就告诉你，人生就是这样，做了的事没有做的事，全部经过之后，只能够成为生命的历史，没有第二次。 旧梦不需记，逝去种种昨日冰已死，从前人渺随梦境失掉，莫忆风里泪流烟别离，旧事也不需记，事过境迁以后不再提起，从前情爱何用多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尽还你，只 晨，早晨，星期三嘅早晨吓，二十度气温，相对湿度75%啊。咁喺网上有个朋友提我哋咧，佢话佢睇嗰个电视介绍床室咧，佢应该睇得到嘅咁咯。 系咩？ 佢咁讲啦， 床室睇得到嘅， 系、因为我真系冇试过。 长知识，长知识。 系啦。 我会唔会讲紧一系就系嗰啲门啊，系睇唔到啊？ 门就真 系 睇唔到啦， 系 啊，嗰啲尘螨 啊， 尘螨 食我哋，系 啊， 食我哋嗰啲皮嘅咁嗰啲啊嘛。 食紧你啦，食紧你啦，出嚟 都有啊。你都有，我唔使驚咯。 係咩？ 係咪先？切，你同我咪一樣咯。 塞都唔食 嘅。哦，咁都係嘅，我都係咁話。 食就死啊！ 好似等於食嗰啲。 係啊，啲塞食佢啲藥，即刻反到，即刻反到。所以佢屋企係冇塞。 跟住其他啲， 佢就 係嗌你啊！ 係啊，食牙龜你都食，你係咪傻㗎？講下笑啫，唔好意思。係 啊，唔好意思啊。 即係我哋都係唔敢睇你啦。 我認真。 係啲塞睇唔起你嘅。唔关我哋事啊！ 其实咧，你咁样养咧，你惊唔惊啊？ 惊乜嘢啊？有报应？我同你做节目咪 已经 系报应 啦，认咗啦！哎呀，真系 我有啊， 冇错 啦， 系啊，十几年添啊，惩罚咗。 我过两日去还神。袋住豆腐， 我啫，你个叫衰神啊嘛，英文叫苏神啊嘛，系来自外国噶嘛，嗰个 佢真系犀利，哇，每一句佢都插到入肚， 唔系勉强可以同你做到节目啊， 我唔系好想插到入肚啊，大佬 你 嚟嗰个， 好好啊， 好想插到入肚， 我想你插到入肚， 入你嗰度又唔系好入， 真系骨头行嚟，大佬你一个，我唔 系 好想入啊，黑掹掹，我惊有坏人，我唔。 打劫 打劫 出嚟，你入嚟做咩 啊？好喂，马老师，一阵间小铁人课程，我帮你报咗名。 好啊， 系啊， 系啦， 佢系大铁人嚟 嘅。唔系，佢嗰个课程特别嘅，佢系第一个学生，叫小铁龟。 哇， 叫小铁龟。咁你学咪真系我，我真系为你好嘅。我有一日我曾经问过佢，喂，你踩唔踩单车？不如一齐踩咁样。 系 佢 问过 我 啊。 你当住 佢都冇反应， 佢嘅佢有，佢话好啊。咁啊，心谂算啦，佢根本都冇诚意。 唔系，其实我又即系一家皮两家俊啦。有时一个人踩单车又少少闷。 开心啲嘅两个人。 系啊， 但我觉得你点样做咧？你最好咧就系我觉得最开心啊吓，约个朋友同你一齐踩单车，跟住咧就系要谂去边度食嘢。你踩完单车喺嗰度食完， 但系 咧 我有 个 我有我要问下教练，我有个潜在嘅担心。 咩 因为可能我体力都真系唔系不及以前啦。 点会？ 我又好惊踩到去，譬如大埔咁先算。我暴力踩翻翻嚟咁点算？ 唔使担心，你一定会踩到不过你只不过是啊，当你可以能够突破咗嗰点之后咧，你就会开始好噶啦。 我明 白，我梗系明啦。你惊撑唔到翻嚟啊嘛，你 系 自己过滤噶咋，多数都冇问题噶。 唞一点都过 系啊，所以我咪就系话，你一定系要由一个地方去到一个地方度食啲嘢，补充体力，玩下，再踩翻 再 踩嘅话，一定冇问题。 同埋我记得我读书 嘅 时候，我成日系咁，即系玩过好多次噶啦。我读书同班同学由沙田踩大埔，再踩翻翻沙田， 点解会唔得咧？ 系啊，因为嗰阵时。年轻力壮啊嘛， 我都得，你 点 会得咧？ 少年轻狂，晚晚上床，好似马老师 系啦，咁梗系啦，佢咪就系因为咁搞成咁， 梗都唔得啦。 系啊，少年轻狂，晚晚做嗰啲嘢之后，跟住佢而家咪搞成 咁。 佢而家系佢而家不再轻狂啊，晚晚净系瞓喺张床啊。 唔系，其实晚晚上床瞓觉都好正常啫，系咪先？最近你瞓唔着咧，嗱，其实我就会觉得系咁样就会比较好啲咯。我都试过嘅，就系由呢个 沙田西贡 粉岭。由粉岭一路踩去大埔，跟住咧我都以为我应该唔得噶啦，跟住我有朋友讲嘅就话，不如咁样，我哋踩到去沙田。咁啊，总之嘅就系你 anytime 你要 give up， 你话俾我哋知，我哋同你陪你一齐再继续即系回程。 咁 give up 咁点咧？ 咁跟住我就冇 give up 咯，我接住踩下嘅话，其实单车系唔系真系太辛苦。咁一路踩到去沙田，3年之后嘅话咧，就慢慢又系咁样啦，踩到去大埔，踩翻去大埔， 即 系 踩 下 头啊， 踩下头，几开心。跟住你翻去大埔食完嘢之后先再翻去咁样， 大家踩单车 你去啦，尤其是呢一个时候， 张龟一齐。 但系佢有啲辛苦嘅，因为佢个肚腩太大，佢会顶住。 咁不如我喺四个辘绑喺你个身推你咯。 有得，不如你喺侧边，你个单车隔篱 拉住佢， 一 个斗咁样。喂，我哋十一点。 芳村葵正楼一个单位凌晨发生火警，单位内一名女住客不治，屋内嘅一只猫同一只狗亦都死亡。消防在凌晨大约4:30接报，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59名消防员同救护员以及13架消防车同2架救护车到场。火势在凌晨5:15大致救熄，火场面积6米乘4米，消防协助30名居民疏散， 另外有200名居民自行疏散，就影响居民陆续返回住所。消防表示，火警起因仍然调查紧，又话单位内有杂物，对消防救火、寻找生还者同起火点有影响。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圣诞日北风增强，下星期初天气显著转冷，气温下降至12度以下。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47点，升76点，成交金额45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22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91点，升102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43.2，升2.4；阿里巴巴114.4，升5毫；美团232.6，升3.6；盈富基金23.18，升8仙。恒生中国企业83.06，升2.8；京东集团278，升4.6；比亚迪股份261.2，升5.2；网易149.7，升4.3；药明生物85.95，跌2.7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美元系7.801，英镑10.344，瑞士法郎8.445，澳元5.568，加元6.041。新西兰元5.266，欧元8.798，每百日元兑港元7.68，每百日元兑港元系6.83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系81.695。日经平均指数报28,548点，升31点。港金现价报16,65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79美元，卖出1,78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坏车啦，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面粉厂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嘅验车中心，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面粉厂慢线啦，有坏车阻路。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九龙湾嘅验车中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咧就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一段快线有工程，影响到这段路有车龙排到去海达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车多，龙尾顺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较早前由于有交通意外已经是清理好的，但仍然影响到现在一带比较车多，就是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一带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元朗公路黎维格欣平屯门、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和东涌长东路愉景湾。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一班卡通人物喺普天同庆嘅圣诞节搞搞震啊！ 港台电视31，圣诞100分。12月22至27号，每日下昼5点，得意动画陪你过圣诞。 有人瞒住妈妈偷偷出海玩风帆，又有只怪魔四出去食小朋友嘅头发，仲竟然谂住捉走圣诞老人。 圣诞100分， 港台电视31。 都唔知道有冇，可以点做啊？ 你唔知道有冇乜嘢啊？ 糖尿病通常系冇明显病征噶嘛，咁点可以及早发现？点可以尽早治疗啊？ 你可以做风险评估，有需要再做埋糖尿病筛查噶嘛？ 咩嚟噶？ 想知点样预防糖尿病，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美年康康》节目内嘅大城市小故事啦。 好啦，时间呢就係11:02啊，返嚟我哋嘅风骚浮人咁啊，两位拍档。嗱，其实呢作为呢一个都市人呢，我哋呢係需要呢耐唔耐呢係做一啲运动啊，係咪大家都知㗎啦。但係小朋友又如何呢咁啊，有啲爸爸妈妈呢就可能会喺学校就叫佢参加啲体育班啦，我唔知你哋啊。 细 个时候我哋就係喺学校嘅啫，离开学校基本上都已经系零㗎啦，冇做运动。 以前我记得系会上 PE 堂嘅，咁 PE 堂之外嘅话呢，基本上就会如果系玩得优受嘅，佢哋会选你入去唔同嘅学会噶嘛，即系例如咩排球啊，又或者要你打篮球啊，跟住就会代表你嗰间学校咧就出呢一个校队嘅校际赛等等等等。即系我谂我哋以往 冇做过校队啊， 我冇做过校队，因为我 sports 系好咗，但系我做啦啦队 仲好啦，嗬，睇人跑系咪先？ 冇错，啦啦啦啦。黑色 所以今日咧，我哋嘅亲子时间就系开始，请我哋嘅吓潘 Sir。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冇错， 今日请到嘅系啦，就系呢个 DS Sport 体育会嘅潘 Sir。 哇，早晨， 早晨，早晨， 多谢潘 Sir 嚟到我哋直播室吓。阿潘 Sir， 你自己系咪经常做运动啊？我想问啊。 一定要啦， 都 keep 住每个礼拜都有做嘅。 系咯，因为你好 fit 咯，你又要系啊，你都要做即系身教噶嘛，系嘛？你教啲小朋友，你唔可以， 因为你睇住佢做，一陪佢做啊嘛。 对唔住， 我哋呢个同事叫马小强啊，佢个肚腩，佢个肚腩系咪好富裕啊？ 有冇得救啊？ 有冇得救啊？ 有得搞嘅，其实 有得救， 一脚当波踢。就有得教啦。 點搞啊，潘 Sir？ 咁又其實就運動其次，飲食先啦。咁但係就配合埋運動啦，配合埋運動啦。咁啊曬太陽啦，唔好驚曬啦，唔好驚出汗。 哦，唔好驚 啊！曬太陽有咩好啊？ 曬太陽好多維他命嘅，係好多，同埋其實你曬太陽即係唔好過量啦。你有接觸陽光咧，你發現你其實都是一路在做緊運動，同埋好，即係個改變好大嘅。 哦，係啊，曬太陽都已經係一種運動。 其實咧，你唔覺得而家好多小朋友，我個人覺得啫，佢唔想做運動，一唔想出去，就一驚曬咩？ 好熱啊，覺得 係啦，覺得佢哋不耐熱啦，即係頂唔順啲熱啦，佢成日要開冷喺冷氣房間啦，咁慢慢就會唔做運動啦。 梗係啦，媽咪出街都即刻開遮咯， 係 啊， 太石 一啲啲啦嚇。喂，嗱，我哋今日最主要話題咧，環繞住呢個小鐵人課程。咁所以問啊潘 Sir 先啦，小鐵人課程咧其實涵蓋咗啲乜嘢嘅訓練嘅 運動㗎， 係啦，節目 其實調翻轉嚟咧，我哋小鐵人咧終極嘅目標咧，即係最初咧就希望小朋友喺七歲之前完成一個距離啦。咁裏邊 咩叫 完 成一個距離啊？ 係包括咗跑步咧、游水、單車啦。 咁個距離幾遠啊？ 起步啦，咁就游水，咁就其实100米嘅啫。 100米。 咁我哋为咗唔好令佢即係好怕水啦，同埋都係参与，咁可能踢脚浮板都会100米，即係100米都 OK。 即係揸浮板踢脚。 係啦，跟住就会上岸啦，跟住转岸啦，转岸就会玩单车啦。 有冇第一、第二㗎？即係有冇嗰个次序㗎？即係譬如游水。 係啦， 第一样系咩？不如逐样讲。 其实就点变化都得嘅，不过你要恒常呢，如果参望铁人运动参考呢，我哋就通常就系游水先啦。 游水先。 跟住就跑步。 咁但系需唔需要一定系掌控到游水完成咗一百米啦，然后先进行第二项，定系可以一齐进行？ 你讲紧系训练嘅 训练嘅 过 系训 练 嘅 过程当中，需唔需要一样搞掂啦，先至去 训练？又点都得 哦，点都得，捞乱嘅，训练嘅时候就捞乱嘅， 但系就唔会同日嘅嘛。 通常都係 set 咗可能一個禮拜有一日單車一日游水咁咯，咁啊喺游水即係因為香港人時間寶貴，咁就前前後後就做 小朋友都係 係啊，做啲 fitness 啊跑步啊咁咯，咁你話比賽前咪可能跑翻多啲咯。 香港嘅人好忙碌啦，小朋友仲忙碌， 係啊，望過我哋。 佢除咗你個小鐵人課程，可能又要咩芭蕾舞啊，又 補習啊， 要 學唔同嘅語言啊， 咩數學啊，太空人啊，係啊，等等咁咯。好啦，咁啊有游水。啦，同埋咩话？ 单 车、 跑步啦，三项铁人，佢哋做嘅嘢。 系啦， 跑步都系100米啊。 跑步我哋起初都400米嘅，其实第一次完成一个大即系叫做真系 运动场 三项，即系我哋小铁人嘅距离啦，缤纷距离啦，咁就400米到啦， 400米， 六七岁啦。 OK。 咁另外就最後一個就是單車啦。 最後係跑步。 跑步 啊，對唔住對唔住。 係啦，先游水，跟住單車，跟住先再 跑步。單車就400米，頭先你講。 單車就800米。 八百米係啦。哦 ，OK， 就三樣嘢完成曬。OK。 其實如果對於話即係幾多歲嚟講嘅話，已經可以參加嘅就係你嗰個嘅三項小鐵人嘅訓練或者係呢個訓練嘅項目㗎。 如果訓練咧，其實單車嗰度咧，我哋就會由平衡單車開始先嘅。 平衡單車就有兩個細碌撐住。 有兩個碌，跟住小朋友攞只腳跑咧。 即 係 有輔助單車。 近呢幾年。就好比較 hit 嘅，係啦。咁其實對於我哋嗰個前庭啊、五感啊發展啊， 用兩隻腳跑， 同埋做運動最重要咧，一定要唔好拍跌。 嗯， 哦，係㗎，係㗎，係。 唔好拍跌，唔好放棄。咁其實平衡單車咧，佢哋不停會跌嘅開頭，係啦。咁啊，由平衡單車開始，因為平衡單車咧一歲十個月，有83 cm 度咧，佢就可以開始參與。 一歲十個月， 係啦， 已經可以玩。 係啦，平衡單車我哋。 佢只腳夠唔夠長啊？ 83 cm 高。 哦， 即係佢只腳夠長，踩到地下， 但夠唔夠力啊？對佢嘅發育會唔會有影響？ 可能你哋佢哋玩嘅時候，你哋未必追到佢。 咁犀利，係 啊！因為好多時可能因為真係低估咗啲小朋友佢哋嘅能力㗎，我都覺得，因為你成日都驚佢跌啦，係咪啊？驚佢受傷啊！ 但咁細嘅小朋友咩場地玩啊？通常呢啲 其實都係啲公園啊、單車徑啦，係啦，咁就。有个空地安全啦，最紧要系啦，咁都玩到噶啦，已经。 即系先训练嘅就系训练嗰个平衡单车， 我哋就平衡单车游水会先嘅，因为跑嘅恒常都可以做到。 我记得嗰阵时咧，我仔去学游水，佢面对嘅我到而家，我谂到而家咧都系有少少遗憾嘅，就系佢唔知得咁怕冻。即係因為香港咧唔係成日都夏天噶嘛，咁咧佢一參加游水課程咧，成日咧震到震滴滴震，咁已經買咗一啲咧好厚嗰啲，即係好似人潛水衣嗰啲咁樣膠衫啦。佢學一個鐘之後咧，因為你唔係淨係游噶嘛，你企喺度聽或者浸喺水聽老師講嗰、那個過程咧，佢成日都話好凍好凍啊咁樣。最後就學下學，學咗一段期間就即係冇再學啦。即係嗰陣時，所以原來好多問題咧，你之前啲家長或者佢自己都諗唔到，原來佢係可能因為我走。瘦啊，冇乜肌肉，咁佢好冻。企喺个泳池听老师讲嘅时候，佢应该震下震下震下咁咯。 咁其实有啲乜嘢佢哋需要克服嘅咧？潘 Sir，你觉得嘅就系喺训练嗰啲三项小铁人嘅时候，佢哋需要 小朋友其实好简单啊。小朋友佢中意咧就会全力去做噶啦。 哦，好赞成。 系啊，咁你话如果冻咧就系个 program 啦，个课程嘅流程啦，可能热身其实有心在喺上面做热身都系做紧个练习嘅十几分钟，真正落水时间可能系。即係最初級啊，咁就廿零分鐘，吹下波波啊，浮下身啊咁。 吹波波咩？吹波波 就換氣，即係水底度換氣。 喺水度 換氣，換氣 因為你控制得好咧，其實就。已經同水有個關係咧，咁就 冇學啦。 我冇學過， 馬 老師你有冇學過吹波波啊？ 我有啊，我學過正規學過呢個游水㗎。 唔怪你吹水咁叻啦， 但我係游到 唔怪吹水咁叻， 二十米。 我原來學過嘅，佢有吹水 shot 嘅，原來 係咪胡叔叔教你嘅？ 呢个叔叔教你吹水，吹水毕业证书。 系啊，冇错啊，佢就有吹奏一池春水， 即系最叻你呢个世界啊！我净系知道咧，学游水咧，即系要踢脚咯，系咁踢脚、踢脚、踢脚咯。同埋学浮水又好难噶，老师，我觉得你知唔知咩浮水啊？即 系 好似瞓觉咁， 放松晒。 系啊，放松咪得咯，系咪啊？又紧张就好沉， 识咪觉得易咯。 所以咪要学，又揾紧 潘 Sir 咯。 但系我觉得学踩水好重要噶，潘 Sir。即係你會覺得有咩問題？你識踩水就唔會浸死。 唔係啊，其實你識浮水你都唔會浸死㗎，係咪啊？你浮得對住我，靚都啱。 兩個都啱嘅，因為其實你識浮水啊、踩水啊，其實所有嘢都係嗰個節奏。因為你緊張個節奏就亂就沉㗎啦， 係係啊，一緊張就突然間個身重咗咁嘅， 所以馬老師就廿米咯，因為節奏問題，節奏問題。 阿潘 Sir 其實咧，我哋都係識咗十零廿分鐘，你學埋佢哋啲嘢， 佢加入咗玻璃級，加入咗玻璃。 呢個訪問就應該40米以上，講真嘅，講因為你會捉翻個節奏。 地面上湖光里。小船儿轻轻荡，有一个老爷爷笑着摇船桨，一面游一面讲遥远的风浪，有首。缓缓唱， 随着风远扬，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巍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归时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运动咧有少少嗰啲叫做最难克服嘅，我记得我细个咧到而其实到而家都系，我最难克服咩？就成个头成个人入咗水底啊！我成日觉得咧一入水底咧就会全部窿都入水嘅，咁样。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学游水嘛，咁我舅父咧就玩我，孭住我喺膊头，跟住佢突然之间潜落水，佢潜落水，令到我突然间饮咗好多水，因为我坐喺个膊头啊嘛，佢一潜落水即系拉埋我落水底咯。自此之后我就好惊啦，即系我个头一入少少水咧。我就会即系好好担心啊！阿潘 Sir， 你点啊？教小朋友克服即系呢啲头先你话落水底吹波波啊嗰啲嘅游戏啊， 系啦游戏咯。咁同埋其实佢你唔好话吹波波，基本佢原来啲水掂到耳仔系咩感觉，掂到个鼻咩感觉，佢都未知嘅。所以个从浅入深好紧要嘅。咁啊再透过游戏啦，因为小朋友而家啲小朋友好鬼聪明嘅，系啊。咁你透过游戏啦，咁啊佢游戏之前你要讲紧得好清楚。 咁第一个游戏系咩咧？要佢即系入个头落水嘅时候。 咁我平我自己啦，咁啊以前有帮手教嘅时候咧，咁啊例如啦，小朋友嗱一啱潘 Sir 咧会喺水底咧会讲。一个水果的名称， 睇你听唔听到？ 系啦，跟住我喺水底度 ，strawberry 咁啊，咁啊，即系扮弹翻上嚟，士多啤梨咁啊，成班咁啊，好容易嘅小朋友嘅、 哦，即系佢落水底听， 系啦，佢落水底就喷气咯，喷气就唔入水噶啦，咁啊就会落水底听下我讲乜咯， 喷气就唔入水噶啦， 系啊， 头先我哋就喺度讲紧咯，就系话其实我哋嗰个肺系好似我哋个水泡咁啊嘛，咁你喷晒啲气嘅时候嘅话，你嗰个水泡冇乜气喺里面嘅话，你就会沉咯，咁你就系用呢个咁样嘅方法嚟喺佢哋嘅情况，即系用一个游戏嘅形式，系嘛，去令佢哋嘅就系达到你所要佢嘅一啲嘅学到嘅嘢，系咪？但你就令到佢哋唔會驚咯，就唔會好似你咁樣，就係、是、你舅父咁樣 講，係啊，佢仲要唔話俾我聽，我係冇心理準備踩咗落水底啊！ 佢會唔會其實唔係教你游水，佢另外有啲陰謀？ 佢應該好憎我，係啦。不過咧，另外咧，我記得有啲老師都教過另外一個，都小朋友都會中意玩嘅，就係拎一個蚊一蚊仔啦，譬如一蚊咁樣掟落去，因為有啲陽光曬落去咧，有少零零地你會睇到嘅，但係你要鬥快潛入去咧，咁佢哋都玩得好開心，係咪遊戲？ 而家啲小朋友咧，你又教緊佢嘅時候啦，潘 Sir。会觉得嘅就系而家啲小朋友同我哋以前嘅系有啲乜嘢唔同，又或者嘅就系你喺课程嘅筹备方面嘅话，你又会唔会系因应住啊佢哋有某啲嘅特质嘅话，你需要有一啲嘅调节噶？ 我哋以前咧就简单啲嘅，总之叫我哋做乜就做嘅。 系啊， 咁而家咧其实讲紧翻资源啦，而家啲泳池真系。多咗好多嘅室內啦，好多嘅暖水啦，咁跟住個課程咧，就我開始前咧，一定要同我哋啲教練咧講得好清楚，要做啲乜，我哋嘅定位去做啲乜，因為教練其實都係學生嚟嘅，佢哋你唔講咧，我要比賽，我要帶佢哋攞獎咁啊，其實整驚咗個小朋友咧就。令到佢少咗個技能， 哦， 要講得好清楚咯。咁其次就係其實 Michael 啦 ，Michael 玩個舅父同佢玩整蠱佢啦，咁就係其實裝備。原來你當其時係一個好靚嘅泳鏡，而你係一個好恩皮嘅小朋友。可能你舅父嗰一下就已經幫咗你識游水，但係你係一個好乖嘅小朋友，咁所以就發現哇大件事好驚、 哦。因為唔同性格 係啦，咁裝備咯，裝備都好緊要嘅，係啦，係啦，同埋小朋友每一個都係唔同性格嘅，係啊，咁我都話啦，專注力不足。其實佢中意嘅時候，佢專注力可以好犀利。係、啦，過度活躍嗰啲，你用得佢，用得佢，用到佢嘅過度活躍嘅特性，佢、反而佢嘅成績係好犀利。 嗱、游水啦，咁另外咧就踩單車方面咧，一般小朋友其實我覺得小朋友都幾中意踩單車，會唔會啊？即係因為我喺單車徑咧，真係見到大大細細咧好多小朋友，尤其是假期咧，但係咧佢哋有個危險就係佢當一個好安全嘅 playground， 但係其實單車徑係唔安全嘅。任寒咧，有啲踩得叻嗰啲就闊一聲咁樣喺你身邊擦過，有啲唔叻嗰啲忽然之間前面逐一聲踩停咗個車，佢阿媽我飲水咁，但係你喺後邊幾乎成架車炒埋佢度啦，嚇！唔知阿潘 Sir 你唔認同？即係有時單車呢樣嘢唔好睇小，唔好諗住單車徑就係冇事。單車徑其實好危險嘅一個賽道。 有啲咩危險咧？其實 單車徑係非常之危險㗎，因為咧其實。單車訓練咧，通常我哋就慢靠左啦，快嘅都係靠右，靠右叫你，即係叫你靠左，靠左，靠左咁咯。咁啊，基本最好有翻教練啦，因為其實教練咧頭尾都係會 跟住 褪咗出嚟嘅，褪咗出嚟嘅，即係側邊嗰啲車就永遠都會。 同埋潘 Sir 好多嗰啲 teenagers 都會有呢個情況，就係佢唔理咩賽道，佢中意就踩喺右邊，中意踩喺左邊。咁樣 嘅，通常就係快車就會俾啲慢車噶啦、你即係千祈都要教小朋友啦，唔好因為驚而突然間扭態啦，係啦，咁又同埋唔好以突然間停啦，都係所以最開頭都係安全裝備啦，跟住教咗佢哋安全先咯。呢、這個一定即係開頭就悶啲噶啦，頭一堂啊嘛，因為要講得好清楚。 但係呢啲真係嘅，譬如等你學揸車啫嘛，你學咗交通規則先。因為如果唔係有事嘅時候，可能真係可能大大件事嘅。你諗下，如果後邊嘅車係一個好叻嘅，踩得好快，你個小朋友突然間阿媽一停停低，咁咧就。即係炒埋一碟即係經常會發生喺呢個單車徑。 嗱，其實頭先我都有聽到阿潘 Sir 喺度講，你就話其實好緊要嘅就係話成件事你係要定咗嗰個調係嘛？即係其實我嘅意思係話要俾佢哋知道嘅就係、會驚佢哋行行下嘅時候咧會走歪咗，就係、話哦參加咗你哋嘅訓練之後嘅話咧，我係要比賽，即係終極我要去追尋嘅就係比賽呢樣嘢。係 唔 係 㗎？其實咁樣係定係唔係啊？ 唔係，係咯，係完成個比賽有嘅。挑戰自己 哦， 係啦，因為其實係 享受個過程， 參與係啦，因為其實你練得多、訓練得多就贏㗎啦。咁、但係你最重要就係健康咯、快樂咯。咁、到佢哋有我哋呢個 program 完咗，佢有個體魄，佢自己想要啲乜就事半功倍㗎啦。今晚你有系統嘅訓練， 冇錯。因為一樣嘢淨係睇個攞獎咧，第一好辛苦啦，第二可能會失望啦，咁、又冇心機玩㗎啦。好，11:27翻嚟，我哋一搭半新聞再繼續。 树荫外景营造困惑，渡过望海怎么开始怕，然后情绪学懂由日记收纳，这个倔强自己会渐成熟吗？远去或者这里才听到雨声，可洗擦我糊涂个性，新转变会让我憧憬，在天空白日梦玻璃窗如朦胧掩盖我视线，凌晨 实现舍不得才茫然，怎会有幸免凌晨。 今天继续给未来的我十一点半又听紧香港电台大台风 show， 我先听十一点半新闻报告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正在北京述职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朝早在中南海紫光阁获总理李克强接见。李克强表示，今年以来，林郑月娥带领特区政府稳健施政，有效防控疫情，促进经济恢复。中央政府充分肯定佢同特区政府的工作。中央將繼續全面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方針，全力支持特別行政區和行政長官施政。林鄭月娥回應說，非常高興親自來到北京，她感謝李克強充分肯定特區政府的工作。她又表示，年初以視頻述職的時候，香港仍然是第四波疫情，李克強當時要求特區政府首要任務是將疫情壓止下來，今日好高兴汇报香港疫情受控以来，已经两个几月没有一宗本土病例。今次是林郑月娥在本届任期最后一次述职。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在网志批评外国抹黑香港民主发展，强烈反对他们罔顾事实、无理砌词、抹黑和污蔑新选举制度下的立法会选举，认为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霸权行为不会成功，更让世界看见他们的霸凌面孔。李家超表示，完善选举制度下的立法会选举成功举行，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确保立法会议员是爱国爱港，以国家发展利益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为依归的人士，充分体现广泛代表性、均衡参与、公平竞争和政治包容，得到广大市民拥护和支持。李家超又表示，歡迎和支持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讓全世界看清楚香港回歸之後民主發展制度是中央依照國家憲法和基本法建立，並非是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遺留下來，更加不是外國建立或向中央施壓取來。白皮書以歷史和事實顯示了英美等國的偽善。赤鱲角發生工業意外，兩名工人在進群路的工地工作期間跌落沙井，其後被救起，送院時昏迷。另外有三名工人懷疑吸入沼氣不適送院。明年二月中起，在政府大樓和辦公處所推行疫苗氣泡，所有因工作目的進入處所的政府僱員需要出示疫苗接種證明。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酬庭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政府雇员接种疫苗积极，接近九成已经接种，如果未接种可能都是因为长期病患或身体状况不适宜。作为工会一直有呼吁员工接种疫苗，因为如果办公室有人确诊会令工作停顿，影响整体服务。梁卓廷又说，除非有明显病征，否则医生通常会要求病人自行决定是否接种。当局将现时每星期检测一次收紧为每三日一次，如果員工需要在辦公時間前往檢測，會影響工作。他希望政府作出配套，例如一些政府診所可不可以開放至晚上八點，方便員工放工之後進行檢測。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幾陣雨，聖誕日北風增強，下星期初天氣顯著轉冷，氣温下降至12度以下。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03点，升132点，成交金额50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25点，升0.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89点，升100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43.2升2.4，阿里巴巴115.1升2.2，美团233.2升4.2，盈富基金23.24升0.4，恒生中国企业83.28升5毫， 京东集团279.2升5.8，比亚迪股份263.4升7.4，网易151.1升5.6，药明生物86.9跌0.8，小米集团18.4冇起跌。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01，日元114.12，瑞士法郎0.924，加元1.291，人民币6.373，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75。日经平均指数报28,556，升38，港金现价报16,660，跌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0.01美元，卖出1,790.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九龙湾验车中心。重复多次，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慢线有坏车，车龙去到九龙湾验车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近住香港公园一段比较挤塞，反方向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合和中心呢一段都系比较挤塞。咁喺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因为有道路工程的快线是封闭，但是现场未有挤塞，经过要小心。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东涌长东路方向愉景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保持安全车速，唔好突然加速或者刹停，咁司机同埋乘客都安全啲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英文，仲是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睇资料同报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潮流咧，或者新嘅科技咧，改變好多運動嘅模式啦。頭先我哋咪後咧都研究緊平衡單車啦，因為我自己咧就真係唔係好知道，我成日以為係嗰啲有兩個輔助轆嗰啲，咁阿 Sir 就話唔係，呢個咧就唔同嗰啲嘅，呢個咧就做緊一個單車，就用腳我嚟跑嘅，咁 冇腳踏嘅， 冇腳踏嘅，係啦，冇 brake 冇腳踏嘅，咁大家都係可以俾細細個啲小朋友都可以試下練習個大腿肌肉係嘛，同埋成個人嗰個體格係嘛，可唔可以咁話？ 大腿肌肉啦，同埋其實個腳掌找地啦，咁同埋個人個。前庭發展的誤感、那個、平衡感、因為轉彎都很多技術的、 但是學了這種都未學會踩單車的，因為 他只是用腳硬硬硬硬而已，不是踩那個 pedal。 我自己有兩個小朋友啦， 咁好彩佢哋都係玩平衡單車大嘅，咁就兩個都係一離開一架平衡單車十五分鐘就識踩單車啦、 因為 其實揀車係平衡啊嘛，係講平衡啊嘛，即係其實你有平衡嘅話，你咪已經可以有個腳踏，已經可以做到咯。但係唔係話代表佢一定要學咗平衡單車係課你學單車，其實我哋應該係理解佢係兩樣嘢嚟嘅， 兩樣嘢 係咪？其實兩樣唔同嘅嘢嚟嘅。 平衡單車本身有冇啲比賽啊？或者佢本身算唔算一個 item 嚟㗎？ 平衡單車嘅比賽而家係喺香港越嚟越多啦，已經一年我諗十幾場。 OK， 都開始已經係喺香港啦受歡迎啦，但係喺外國嘅已經有好耐嘅歷史了。 外國就成二十年㗎啦。 OK， 但係有冇大人㗎？都係有，即係定係淨係細路仔，因為先見到多數都係細路仔玩。 係啦，細路仔玩，咁但係我哋都改裝咗啲單車咧，就放啲大人嘅，因為有好原來發現有好多大人唔識踩單車，咁同我哋教練啦，教練因為教佢都會有一兩部係大啲嘅，咁我哋搞比賽都有試過有親子咁大人一齊玩嘅。 其實咧，我哋頭先有聽到啦，就係話即係三項嘅小鐵人嘅訓練裏面嘅話，除咗喺運動上面咧可以教咗佢哋，又譬如可能有好多嘅即係手腳協調啊，或者係前庭發展啊等等呢啲咁嘅，我哋知道啦。除此之外嘅話，你有冇見到譬如可能係帶嚟嘅小朋友喺你哋訓練咗之後嘅話，會唔會話有一啲其他嘅咧？你冇諗過，但係佢會得到嘅一啲得著嘅咧？小朋友，即係譬如可能會特別有呢、這個discipline 啦，個人係會係啊，又會唔會話即係平時喺做嘢方面嘅話，明明就係立立亂嘅，但係原來咧就會因為咁樣嘅話而會去學學到嘅嘢。 佢一般咧都係會有好有紀律啦，咁同埋咧。你帶到佢落運動場啊，成咧佢好快就識到朋友嘅，係因為佢又好有自信啊嘛，佢已經覺得自己係小鐵人，咁係啊， 即係心情 係咪？即係好多時可能佢教班咧，你揼低個頭篤一下電話，已經走咗去同啲唔識嘅人玩緊噶啦，過翻嚟上堂，因為佢哋真係好自信啊，係啦， 咁好嘅，唔使成日對住個手機嗬，即係出去户外啊，好似阿常話齋曬下太陽啊，跑動下咁嘅樣，同埋有時咧，我嗰時啲小朋友參加啲運動啊、朗誦嗰啲咧，有時最需要佢哋學習嘅就係話點樣接受失敗，或者接受嗰個今次攞唔到獎啦等等呢啲嗬，因為攞獎就個個都中意，個個都開心。咁所以有啲比賽咧，我唔知道運動嗰啲有冇啦。佢哋有啲叫參與獎嘅，每總之你玩就有個獎噶啦，玩就有個獎，所以出嚟你個個都揸住個金嘅嗰啲獎牌咧，一個嗰啲掛喺心口嗰啲，佢哋參與獎。咁咧就贏嗰啲有噶啦，唔贏嗰啲都有嘅。但呢樣嘢我又覺得好似。知唔知咧？即系咪冇咗个意思咧？咁样吓，因为你求其参加，你就有一嚿嘢拎走啦。 其实咧，你话大人跑步都系啦，即系买个纪念包、运动包。咁小朋友啊，其实更加需要啊，因为佢哋输咗咧就 冇晒心机， 就放弃噶啦。咁好似最近我哋搞个比赛啦，我哋300个小朋友参加，派咗500个奖嘅。咁但系其实你见到个个都系好开心。咁但系当然啦，喺我哋度出嚟嗰啲小朋友咧就。佢哋真係攞唔到獎都冇所謂，咁其實呢個就唔太好，即係教練一定要話翻俾佢聽，你點都要有個目標，但係亦都俾個答案去睇到人哋一二三名係啲咩成績咩時間付出幾多，你一定要話俾佢知咯，而唔係話立個牌影相打卡咁啊， 就 已經 滿足啦，係啦，即係兩樣都唔好，太過在意又唔好，太過 hea 咁又亦都唔好，係咪？嗱，頭先我哋咩都講到啦，而家香港即係啲爸爸媽媽好錫啲小朋友啦，有時會過分保護咗啦嚇，譬如舉例個仔去打足球咁樣做守門就，哎呀，快戴翻個頭盔啦咁樣樣，咁爸爸媽媽錫小朋友應該嘅，亦都係正常。不過有時阿 Sir， 你會唔會遇到呢啲 case， 即係話啲爸爸媽媽，哎呀，入個太辛苦啦，上嚟抹乾個身，抹乾個身，因為你頭先我聽你講咪游完水即刻就。要進行第二項噶啦嘛，係嘛？喂，冷親啊，冷親啊，快換翻衫先，會唔會有啲咁嘅？ 又或者會唔會係完咗之後，你有好多啲無無謂謂，唔係唔好話無謂啦，就係佢哋會 WhatsApp 你， 阿Sir 問你就，哇！佢今日翻嚟嘅話啦，又攰啊，阿Sir嘅話係咪正常 㗎？你哋係咪操得佢太勁啊？ 係，通常咧，我哋事前咧都會講清楚個訓練係點啦，咁啊要注意啲嘛啦。咁但係你話好得意嘅家長真係好犀利嘅啲家長，我留意到嚟學單車咧。個媽其實全程跑得多過個仔嘅，真嘅真嘅真嘅。 佢側邊陪佢跑啊， 係啊，咪喺度拉住驚佢跌咁咯。咁但係就其實教練咧。教练咧， 但系阿妈可以一齐上堂嘅咩？可以，你哋唔系即系 收过两个人嘅钱咯。 根本就系扎扎弟弟，今个阿妈咪想减肥。 我真 系 觉得你系 第一堂咯，第一堂通常我哋会俾家长一齐嘅，咁、但系就系啦，教练就会都放手。其实教练如果放得手咧，家长就。要信教練咯，係啦，咁就慢慢同個家長講解翻， 唔 放心嘅，係啦，唔使咁驚，咁係啦，即係等於我哋小朋友啦，七八歲可能佢去補習第一次， 你小心過馬路啊！咁但係其實翻到屋企，我哋好開心嘅，佢真係自己去搞掂啦。 嗯， 咁真係要放手咯。咁啊，而家嘅家長同以前就可能而家嗰啲鋪踢得犀利啲。 冇錯，不過都係好嘅，即係起碼佢關心嗰樣嘢啊嘛。咁但係其實踩單車又好，乜都好啦，係真係有機會受傷噶嘛。我自己都跌過幾次啦。咁你哋點樣保護？如果你一班同學仔，你會唔會有呢啲危險㗎？其實？ 有嘅，梗係首先裝備啦，咁其次就一定係事前講解，一定要好清楚，咁同埋仲要個課程啦，個流程咧要按部就班，咁有時受傷有時就係、是快咗啊，即係做快咗，咁但係做快咗未必係個教練嘅，可能個小朋友我要挑戰咁啊，成個搭咗喺度咁咯，咁啊。有啲小朋友咧就天生就怕死先，怕死啲咧咁就穩陣啲，即係你推佢都唔落水。有啲唔講嘢，成條線咁飛咗出去噶啦，即係捉都捉唔住。 即係性格唔同， 折咗佢。 係啦，要睇個教練。 有啲擁佢都唔落。 係啦。 哦，明白。 但係頭先我哋講咗嘅就即係三項裡面嘅話，咁當然啦，仲有一項你哋少提啲嘅就係話，會唔會亦都係冇咁容易會有事嘅咧？就係跑步咧。 翻嚟我哋講下听日就系风骚快活人啦，11:45，21度气温，相对湿度75%。我哋有呢一首《火和火柴》。 神祭做爱神，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反感？火和火柴，幸运地遇着认定可同生共死，祝福天生的一对歌和歌词，感情很美。最清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纯正，那句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其实问翻潘 Sir， 香港咧真系叫做啱做呢啲嘅小铁人课程嘅地方啊，吓算唔算足够，定系都系问问地咁样啊？ 小鐵人課程其實就都係足夠嘅，係、 嗯、 啦。不過你話如果舒適嘅訓練地方就唔足夠嘅。 點樣先舒適嘅訓練？ 因為其實我哋做訓練咧，最辛苦可能係啲家長喺上面拍蚊啊、拗、哦、痕啊、出緊汗啊。咁、嗯、你話俾個室內場館去2000尺， 就正啦。 但係你計嗰個比例收入支出，咁、嗯、你冇可能做到噶嘛？做到佢都唔願意交呢個學費。咁、 嗯、 所以就其實資源就好充足，但係家長究竟肯唔肯？嗯、即係佢都辛苦啲咧，俾少啲。 不過係啊，因為你玩嗰個小朋友就開心啫，家長喺側邊又勾痕又拍蚊又熱又曬啊，諸如此類。你等個幾兩個鐘係幾辛苦嘅，我都試過等呢啲、嗯，等我女兒跳舞喺樓下等，仲未跳完㗎嗰啲，我都捱過呢啲嘅啊。 但啲家長可唔可以自己揾啲嘢搞下咧？ 你荒山野嶺搞咩冇要搞？ 有嘅，有啲家長一齊，有啲會去咗跑步， 啊、 有啲游水會喺側邊游水， 自己諗啲嘢去， 哦咁都 係啊，消磨嗰啲時間咯、 嗯。其實男仔同女仔咧參加呢啲小鐵人課程。系咪男仔勁啲啊？即係嗰個體能上啊、耐力上啊咁。 嗯， 係咁。其實我哋小鐵人課程啦，咁啊就會係啲人覺得啦，男仔女仔玩嘅話就男仔頭啦，咁所以男仔就會多過女仔嘅。咁、 嗯、 你如果出面跳舞咧，咁啊梗係一定女仔多男仔啦，因為著條裙仔咁樣男仔 靚啊嘛。 係啦，咁至於分別咧，出嚟嗰個效能咧，咁、多年經驗話，我知其實可女仔咧就會好定嘅，係、啦，女仔會好定。 定嘅意思即係點啊？ 即係你聽話啲咯， 你叫佢做乜佢做乜。 男仔會調皮啲，或者問點解要做，多啲問題嘅。 啊，係啊，係 啦，多啲問題。 但女仔唔會話：哎呀咁辛苦，哎呀我好攰啊，老師我唔玩住，會唔會咁？ 佢哋可能真係女仔咧，係真係佢哋唔敢噶。 嗯、 即係你叫佢做，佢好乖 嘅。 係、啦，咁你話成績咧，真係女仔就係、是。有時真係睇到成績好過男仔，點解？因為其實女仔就 發育 早啲嘢， 哦，會係咁樣嘅情況。 O K， 坊間而家呢啲課程其實多唔多啊？同埋一般算唔算貴咧？如果對一般坊間嗰個收費嚟講？ 其實我哋定位係個興趣班啦，咁、變咗你一個月可能都係四堂，一個禮拜一堂。咁、其實有限錢咯，係啊，就唔同話你有系統嘅一個禮拜要訓練四日五日。咁、另外就係個資源啦，究竟你係要個好舒適啊，定係大家約咗一個運動場度都得啦。咁都係合理咯，正常興趣班價錢咯。 其實如果冇做開運動嗰啲小朋友咧，會唔會一嚟就？令佢太辛苦咧。我試過以前細個咧，我阿爸叫我學舉啞鈴啊。咁但我去到咧個導師，可能因為咧識我阿爸噶，咁於是咧佢就俾盡心機，嗰堂淨係企喺我側邊。二十下掌上壓，做完之後好做咩又拉槓啊嗰啲咁樣。哇！我真係一個禮拜舉唔起隻手啊。咁所以我就從此再唔去啦。咁樣會唔會啊？即係會唔會嚇怕佢哋噶？其實 其實個定位興趣班啦，咁你冇理由就要佢不停咁做啦。咁我例如我哋都會做啲 fitness 嘅，我就會講低今堂要做啲乜，咁佢哋自由度好高。 如果做唔到咧，得唔得？好攰啊！ 都冇乜問題嘅，冇問題。不過你就都要鼓勵佢，同埋其實教練睇到佢係咪真係好攰定係偷懶噶嘛？咁同埋有啲動作你要拆解啲，你掌上壓做唔到咪失上壓咯。係啦， 失上壓 係啊，即係用個膝頭哥，係啦，跪喺度。跪喺度做咯，系咪啊？ 系啊，咁啊，慢慢等佢哋肯做啦。 阿马老师，你今晚试下膝上压啦， 肯喐就已经得噶啦。其实小朋友系啊， 系啊，大人都系啦，肯喐就得噶啦，系噶。 做唔做得膝上压啦？ 冇错， 膝上脑咧，有冇？ 我想即系迟啲请教啊潘 Sir 咧，可唔可以有啲基本嘅成人嘅小铁人训练？ 小铁人，你小费人课程啊？ 成人嘅小铁人，你有系啊？ 老铁人。 距離做短啲咯，同埋三項你逐 樣練。其實佢個問題係喎，其實咧，如果佢類似呢啲咁樣廢廢地嗰啲，唔係話你啊，即係類似佢咁樣，點樣可以攤翻個生鏽肌？細路仔咧，差極起碼佢都個後生啊嘛，係咪先？譬如佢啲咁樣又十年都唔做運動咁樣，點算咧？ 基本啦，最基本啦，咁啊，願意拍張白通入去泳池度換咗件衫，跟住喺個泳池池頭行去池尾。就喺池尾行翻去池， 即系唔好游， 唔好游行。其实行 都唔得噶，你深水点行啊？你深水个地方， 副池嗰度成个池最深都系一米四嘅啫。咁啊、 嗯， 而家同埋香港啲泳池越嚟越浅噶啦， 嗯、 行水其实已经系好有帮助。 咦、哦，系 愿意行出第一步，已经可能同埋大部分其实屋企会所都好有嘅。而家都多咗好多 行水， 系啊，行水嗰个水阻。 因为其实你换衫啊、上落啊、入场啊，你都好攰噶啦。如果去到我呢年纪， 已经搭车去啊， 系啦，老师换。 完衫好攰走 啦、啊。我做完运动啦，我已经系啊。阿潘 Sir 话嘅， 换完衫要攰。 我觉得阿潘 Sir 望我眼神都有啲鄙视。 系啊， 换完衫走得 系啊，呢、啊這个好正常嘅一个眼光。 因为其实安全啊，安全好紧要噶，你冇理由一嚟就即系肩油啊咁，反而摔。即係到時 咁，但係你行水你冇行一世噶，咁你下一 step 係咩啊？ 你行完咧，你就自然會游噶。係 啊，你會忍唔住噶啦。 你可以咁、哦、你行咯，嚟十步，跟住就游十下自由式手，咁游十步，十下自由式交替做咪得咯。即係你個 program 你點樣拆曬佢嘅啫。 嗯 ，OK， 或者你咪買個平衡單車咯。你知腳夠到地嘅係咪先？係掹下掹下咁咯。 OK 好啦，頭先我哋有講到啦，就係話即係跑步啦，係嘛？咁其實話跑步嘅話，係會唔會係即係咁多？多項當中嘅話會比較係悶一啲，同埋嘅就係、是你哋可能要去加一啲遊戲嚇、令到佢哋會覺得啊有趣嘅。 其實而家啲小朋友係一定要有遊戲嘅啦。咁我哋就好多遊戲嘅，咁、例如阿 Sir 啦，件衫黐咗嗰啲魔術貼啦，夾住咗好多蟲啦。咁啲小朋友係跑過嚟掹你啲蟲啦，咁佢哋係佢就好樂意玩嘅。因為其實我哋啲教材都 掹阿 Sir 啲蟲， 喺身上面自己黐落去嗰啲蟲。 捉蟲你中唔中意玩呢啲啊？你中意玩啲啦，係啊， 係 啊， 呢個我中意玩啊。 大人就可能要銀紙咯，咁啊，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都可以嗬。即係總之嘅就係要將一啲嘅就係遊戲係啦，即係侵落去呢啲咁樣嘅訓練裏面嘅話，佢哋就會願意咯。 好啦，咁希望家長們咧都留意下啦。咁啊，有時咧淨係喺屋企睇手機啊，瞓覺。咁不如出去户外晒太阳吓， 冇 错。嗯，个季节性有冇分噶？而家譬如冻咗咧，多人参加定少人参加噶？冻咗仲？ 香港而家好似冇咗冬天咁啊。 系啊。 咁同埋室内泳池好多，咁啊资源都好足够，就唔系话特别少人咯。但系你农历新年嗰啲真系有少少影响咯。 因为大家过去拜年啦，等等去玩啦，咁啊。好，今日再一次多谢潘 Sir 吓，来自你 DS Sport 嘅潘 Sir， 多谢晒。感觉烫滚血液流动，你说这处美好的，你说那处刺激的，但是并未踏步远走，怎么可使我动容？前人在探路，但是我想终于我一个，成王全然是我，落败亦是我魔，披荆斩棘方是我最快魔。You gotta leave me， 犯太高楼大厦我也知。You gotta leave me。不必再为谁立志 ，Just lean on me。连锁片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 我再不需为自愿，自在是活着意义。脱去绷紧神衣，威风任上路，令你上诉亦表示。悠悠从来不想滞留，爱任强求，望一望身后，你所谓的道理我不必去接受，深呼吸大步走，无兴趣安枕无忧，想快点找到一个出口，用自己的方法感受这个宇宙。沉迷地仰望，尽力去选始终最向往，年华全然属我，别论断浪费魔，可挑可选方不会悔疚魔。You gotta lean on me， 望太高楼太黑我也知。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连锁片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 我再不需为自愿，自在是活着意义。脱去绷紧神衣。放任上路，令你上诉亦表示。 兜一圈看宇宙陷落，很想知世界如何过，即使中途没有光，孤身一人凝望中。一生出处 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你所编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都没有大意义。Oh yeah， 我再不需为情，只在是活着意义。脱去绷紧成衣，为风任上路，令你上诉亦藐视。 好啦，时间快到中午12点钟，听紧啲香港电台大头风骚发号人啦。我哋最后一小时咧，稍后会送上嘅。廿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3%嘅。圣诞日咧会北风增强，我未来数天咧，大家会享受个冻冻地嘅圣诞节。咁到时加温当然衫啦。好，先听12点新闻报告。 已经被美国军方占用，因此电信服务公司使用嘅5G 频谱同其他国家唔同。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今晚转吹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圣诞日北风增强，下星期初天气显著转冷，有几阵雨，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56点，升84点，成交金额53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25点，升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89点，升100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42.2升过四，阿里巴巴114.5升6毫。美团231.2升2.2，恒生中国企业83.02升2.4，盈富基金23.18升8仙，京东集团279升5.6，小米集团18.46升6仙，比亚迪股份263.2升7.2，药明生物86.85跌1.85，网易149.6升4.2。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英镑10.342。瑞士法郎8.442，澳元5.563，加元6.042，新西兰元5.264，欧元8.7972，每百日元对港元6.8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98。日经平均指数报28568点，升50点。港金现价报1666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1美元，卖出179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啦，而家快线封闭，咁影响到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住北打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是九龙，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黎维格恩平屯门、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同埋东涌长东路愉景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用打针喺饮茶见到酸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2021年，眨下眼就过去，我哋又做过啲乜嘢呢？大国际流行乐坛有好多音乐人，做咗好多精彩嘅音乐。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嘅环球榜，同你一齐回顾过去一年嘅好歌。2021国际乐坛金榜巡礼。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呢都是丰收发汇人的拥趸，我都是啊，我听了很久的了。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祈不要误解呢，快活就是活得很快，是很快地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很急很逼促呢，欲速不达啊。有时做事太忙，尤其我们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了，放松啲，放慢啲。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10点至到1点嘅丰收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丰收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丰收快活人。来了， 好啦，你好啊， 我今日有新嘅口号， 你不如咁啊，你用客家讲啊。 我又得啫， 你客家讲，三我先至叫佢啊。杀三放， 杀三放， 系啦，杀三放。仲有咧，仲有乜嘢啊？ 我今日有个新， 佢有新口号啦。 新口号系乜嘢啊？ 猪队友， 哦，猪队友啊， 系啊，猪系猪灭嘅猪。 哦， 哇，你的心真系好有善啊， 我都觉得系啊， 好 kind 啊，佢 冇错，非常之好，好 kind 啊，唔系好 kind 啊，系啦，咁啊， 猪队友点讲啊？ 猪推摇， 猪推摇，推摇啊， 猪推摇，猪推摇， 猪推摇， 好难叫啊， 猪推摇，猪推摇啊，系啊， 冇错。嗱，咁啊，其实当然啦，你话讲紧我哋客家婆来了咧，哇，其实咧，眨下眼咧，嚟到年尾。系啦， 系啊，会唔会有测验啊？ 诶，都好， 有小测， 次次都有啊 ，ticket 测验啊， 系啊， 有个大测验啊， 将所有 哇，唔好挂，唔记得晒咯。 吓，我呢本嘢个里面就全部写晒， 我唔记得咯， 系啊， 我偷本簿出嚟影晒佢咯。 我想问，如果下次我哋嘅大测验咧，我哋应该点样咧？系唔话俾你哋听，但 系 总之就系问咗个问题之后，就要你哋即刻即时用呢个发音嘅法噶，用客家讲发音系嘛？ 可以系， 好嘢喎。就咁話啦，其實我今次 又或者你講幾句客家話出嚟，講翻個廣東話到底係咩意思？ 哦，翻譯即時翻譯係啦。咁我依個就比較難啲，因為我都知道咧，就客家婆來了，其實我哋都係講啲單字，或者係講嗰啲名詞啊，或者係即係唔同嘅 人名啊， 係啊，去叫嘢食啊、飲品啊咁嗰啲，我哋都未開始要講一句句子係嘛？ 好似我呢啲咁長進嘅同學，今日已經入土啦。 好，跟住我即刻同 今日咩入土？ 你咪就今日入土啊？ 今日入土 啊？系咩？我唔知嘅。 头先话咩？今日咩话？ 我唔记得啦。 啱啱讲完嘅嘢都唔记得。喂，上次你个医生咧咩阿兹海默症嗰个咧，肯定要揾佢。佢啱啱一秒前讲过乜，佢都唔记得。 系啊，咁就真系好有问题。 因为如果 我估都唔止系阿兹海默症。 作战状态 冇错啦，好啦， 作战状态， 作战状态里面嘅话，当然啦，今日咧我哋嘅客家婆来了咧，咁因应大家，其实呢一排咧天气开始凉啦噃，天气开始凉啦，开始搞爱作多 cancer， 我讲紧乜嘢？ 多件衫啦， 系啦，冇错，开始凉，大家就着一件衫。 系啊系啊，诶呢个圣诞咧气温下降到10度啊， 喺咩二十六号啊？喺咩二十六号？ 国庆地嗰日开始， 系啦，就27号嗰日，26号 嘅 咧都开后冷嘅。所以睇時間，安傑咧戰車愛作多熱 cancer， 你啊 爆充閃電， 知啊戰車著多啲衫啊， 係啦，我頭先講乜嘢？ 你嗌佢咯， 佢着多啲衫咯。 你做咩笑我讲嘢？ 我冇笑你讲嘢。 你做咩笑我讲嘢？ 我笑佢啫嘛。 我系用客家同大家报告天气，我就系话喺26号嗰一日咧，天气咧就开始凉啦。 唔系你用客家话讲啊。 哦，危险咧，在26号安夜。天气会开始凉， 会开始凉， 系啦，天气会开始凉，所以咧每只人咧都热天，爱着多 can 衫，系啦， 着多 can 衫， 嗯，补充身体， 嗯， 保重身体， 补充身体， 补充身体， 系啦，好犀利啊， 系啊， 你讲一次， 处处游， 你讲一次啊，头先我讲 老师佢 话 我 处处 游啊， 我而家罚紧佢啊。 佢闹我做推油 啊, 啊！ 你好闹我度， 你无端端做咩闹我做推油啊？ 头先我讲你，全部讲一次， 快啲嚟！ 先聊下我，停车开始嚟啦。嗱，你个仔真我嘅 sam， 你讲咩？你个仔啊？唔系你个 仔 啊？你个仔做多件衫啊？ 人仔啊！ 每一只人， 啊每一只人， 每一只人系啦，每一只 人。点解话用个只只声嘅？ 有 系咁样噶就每一，我头先讲啊，我记得我以前教过噶，每一只人即系每一个人， 系啊， 每一 只 人 系啦， 每一 只 人 系啦，咁啊， 呢只水人， 一只水人， 水人。 冇所谓 嘅， 冇所谓。 系啦，咁咧就每一个人咧都应该着多件衫。 系，咁我着多件衫，补充身体， 补充身体。好， 好啦，当你 OK 啦。 好， 好啦，我哋今日咧，因为我哋要着多件衫嘅，所以咧今日我哋就有衣服篇啊。 衣服 系啦，我哋嘅衫其实都有好多啦，冷衫啊，咁啊，如果你话真系要冻起上嚟嘅话咧，我哋要戴冷帽啊，戴冷颈 巾 啊，着棉袄 啊，手袜 啊，手袜啊等等，系咪？好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呢一个咧就系衣服篇啊吓，而着一条衫咧喺攞命喊咧，危险嘅咧都搞太迟噶啦。 好， 就你着嘅衫究竟你点样？叫咧，我哋今日就教大家啦。 好， 基本上每一日每一人一定会有嘅就系牛仔裤。 嗯， 系尝试下睇下可唔可以客家话知唔知点样发音？ 牛仔裤， 英文嚟嘅牛仔裤啊， 牛 仔 裤， 牛仔裤 系牛仔裤， 牛 仔裤， 仔裤 系啦。牛仔裤， 个裤字差唔多有冇？ 牛仔裤冇，裤裤咯，系啦， 裤 F 裤 L 啊，个裤 关你咩事？ 牛仔裤，好啦，第二个啦，咁啊，女仔咧，当然如果着到呢啲咁样嘅裙仔嘅话咧，男士见到就一定会搭晒堂，同埋好开心嘅就系迷你裙啦，迷你裙， 迷 你裙， 迷 裙，好啦。第三就是翻工的时候，当然啦，大家都要希望就系着得咧比较系 decent 啲，系嘛，靓仔啲咁样翻工嘅话，咁咪梗系咧要着翻件恤衫啦。恤衫点讲咧？就系恤衫。 恤啊。 嗯，恤衫。 恤。 牛仔裤、梅里裙同埋恤衫。 梅里裙。 着恤衫啊，恤衫啊，对唔住，恤衫。 恤啊。 恤衫。系啦，恤衫。好啦，咁当然啦，你话如果要翻啲大公司啊，系咪咁啊？俾人哋有一种感觉，你系 boss 嘅话，咁啊，梗系要着翻件 西 装啦，试装， 试装 系啦， 庄重啲啦， 牛仔裤， 做推摇， 梅里裙，恤衫同埋试 装， 即系我睇个试装，我谂起你个样， 好似个试装啊。都是的，一劈咁样。 除咗要。 好啦，跟住咯，天气凉嘅时候，我哋当然咧就要着翻一件大褛，呔料。 呔料。 系啦，呔料。即系大料咯，呔料。作到 can 呔料吓，嗯，银龙都唔系冷豆。好啦，跟住咯噃，再冻啲啦。好多时候我哋喺新年嘅时间咧，就一定会着一啲比较可能系喜庆啲啊，又或者咧就系会比较系唐装啲嘅衫啦。咁我哋会着乜嘢咧？棉袄、棉袄、 棉 袄、 袄、 棉 袄、 袄， 系啦， 袄， 嗯，或者你系棉笠都得， 棉 笠就系棉笠，棉袄啦，系啦，棉袄。好啦，跟住咯噃，咁啊当然啦，好似今日咁啊，大佬咧都开始觉得啊凉凉地啦，薄薄地嘅话，佢着件冷衫，冷衫， 嗯， 冷 啊， 冷衫，哇，你哋今日两个好乖，冇乜点驳嘴， 嘈都要， 系啦，冇乜点驳嘴，冷衫得未？仲有三个啊吓， 我记得，嘈都要， 你系咪今日谂住叫时装啊？好， 哎呀，你啊，屎状， 冷衫完之后嘅话，我哋 打怪你。 哎呀，你两个唔好嘈住啦，跟住都未学完。如果你着西装嘅话咧，一定要打乜嘢啊？ 呔， 领呔，领呔， 靓态， 靓靓啊，靓啊，唔系靓，靓靓态， 靓啊， 系咪比较难啲去？系咪啊？ 我呢啲越难越强。 嗯，好啦，靓态之后咧，咁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就要靓态自嚣咧。咁我今日要讲嘅就系话，我哋好多时候咧会想个人再暖啲咧，最好就乜嘢咧？加翻个冷帽吓，咪戴翻顶帽嘅话就会比较好啲嘅。嗯，冷猫， 冷。 冷 猫，或者你唔使冷帽啦，或者系帽多嘅猫， 猫 猫 戴顶帽， 都 比较厚啲咯，咁样即系戴顶帽就比较好啲啦。好啦，最后咩就系颈巾，颈巾， 颈 颈巾， 颈啊， 系啦，唔系颈系颈， 颈 颈 巾，秃秃摇， 直头成头都系烟，今日系比较难啲去。去注音，我覺得係咪啊？好啦，咁我哋已經咧就有十樣唔同嘅衣物咧，同大家已經介紹過。而家咧，我哋要重複一次嚇。第一個就係牛仔褲， 牛仔褲。 第二迷你裙， 迷你裙。 恤衫， 恤衫。 第四西裝， 西裝。 大褛， 大褛。 第六棉袄， 棉袄。 或者棉笠。 系啦，棉衲， 棉衲。 第七，冷衫， 冷衫。 第八，领呔， 领呔。 第九，帽， 帽。 第十，颈巾， 颈巾。 做都有，做都有。 我识唔识闩麦啊？你估？你再讲个，你再讲，你再讲。我今日会唔记得开麦啊？ 好啊！ 我会唔记得开麦？ 看似年轮转巨轮，顺着岁月流动，悄悄失去你的容，没有面孔，岁数也惭愧宽松，信仰已再不相信，做梦也是无梦。太重，重担已很重，履历却太普通，最平凡的我，独唱不普通的歌，未讲的东西很多，最怕要上正常的过，其实要自怪受磨，还是怕我会有错，用我的固执行崎岖散。常人会嘲讽，怕痛，怕变得小众，备受压力评论，切记听世界操纵，接受每个标准，最平凡的。 平凡人的自传，我们有这首歌到12点23分，听着风骚浮人。21度气温，相对湿度 74%。 是会唾弃了我， 独有的固执来编写的歌，唱平凡的 来咧， 好 ，Tiki 测音 ，Tiki 测音，又到准备下咩？ 你准备用咩嗌啊？ 助推油， 助推油系咩？ 助推油，你出猪队友系嘛？ 系啦，猪队友就系强强啦， 我出 鸡 队友，我系鸡队友，我系 有鼻而来， 鸡，我系嗌一个字啊，鸡， 你梗啊，因为听到呢把声，你试下，做 得 要， 鸡，你咪净听得鸡， 我净系听到鸡，好啦， 惊你， 唔紧要啊吓，咁啊，而家我哋即刻嚟我哋嘅特技测验，第一题， 好， 黎姿有一首白乜？ 做推油， 做推油， 啊，你听唔到我啲嗰个 你唔系会叫埋鸡嘅咩？ 我唔系啊，我仲叫啊， 咁你啊，系 听唔到啊？ 我讲咗个说三， 俾佢， 我说三嘿。岩计吓，系冇错，佢就系黎姿嘅一首叫做《白恤衫因你变耀眼》啊吓。第二题喺《英雄本色》里面， 鸡 系啊， 扣扣五分嘅喎，嗱， 唔紧要，五、四、三、二、 零、太 一，好错，扣四十分，最憎人乱叫啊！ 唔使话啦，都死晒啦你， 我唔惊， 你全部都唔好答，佢都笑， 我唔惊， 唔好答，我要你答到啱为止， 都赢。 君子好 球到电影，我问晒佢吓。君子好球嘅最尾段咧，就有一段咧系喺呢一个嘅。 你讲外国套君子好球？ 唔系香港嘅君子好球，系啦、有林青霞同埋有谭咏麟嘅。林青霞啊，谭咏麟啊，同林青霞讲乜嘢嘅理论而成为咗一个经典咧？喺最后尾嘅喺教堂里面，你成日都着嘅硬刮刮嘅，有白色啊，有蓝色嘅，三个字嘅。在下身都着嘅， 我着，我讲 牛仔裤， 牛仔裤系啱嘅，冇错，小张张两分，系啊， 佢 个 理 论 系咩？ 讲 得 牛仔裤嘅理论就系，如果我系一条牛仔裤，你唔好夹硬改我，改我成为一条西裤， 哦， 好犀利啊！翻去睇下啦，系王家卫写嘅呢段嘢。 Okay. 好啦，第四题。被太太紅杏出場啊，老公咧會被人話係 綠貓，大綠貓， 綠色嘅乜嘢咧？ 貓 係啱嘅，係啦，係小張張有三分啊嚇！咦，做乜嘢？你去咗邊？出咗去啊？ 唔好嘈我， 佢好混亂，個心情好混亂。 因為佢睇緊邊啲答咗，我覺得係第五題，形容男人所著嘅乜嘢與褲唔同色調嘅，就係話佢著住單調西咧。 哦，我知，西裝。 系啦，时装系啱嘅。你知唔知原来西装咧系要一套先叫西装啊？我哋嗰阵时 其实咩叫单调西？ 单调西就系话你唔够钱啊，你可以只可以买上身或者系条裤咧系唔啱嘅。 但系其 实 我 觉 得 单调 西有时都几好睇啊。 嗯， 即系边个着啫？ 做推摇， 你啊输紧，你唔好嘈啦，负四十分。好啦，跟住下一题啦。广告就系话邪文代表 做推摇，靓太。 靓太啱嘅，成个碎花系代表爱慕关怀嘅系乜嘢广告呢？就系靓太嘅广告啊！咁啊，而家暂时有负三十九分嘅吓，继续追，我哋俾心机。好啦，跟住下一题，形容男仔好窝心， 鸡，冷心， 唔系 镜见。 都错 咩镜见啊？ 听我问埋吓，好窝心就会话你是我的小 张张镜尖。 唔係 做咗要，做咗要棉袄， 咩啦棉袄係啦。原來咧喺內地會咁樣形容男仔好窩心，就會話你是我的小棉袄啊，係、啦，就會係咁樣噶嚇。好嘢，啊負三十八分嘅、好，繼續。在东京奥运里面呢跳水王子戴笠他在看比赛的时候在织紧乜？ 做 推 摇， 鸡， 僵箭， 唔系， 啊， 做推摇，冷 衫， 冷 衫系啱嘅， 又唔睇电视， 负三十， 做推摇， 九诶七分，好啦，王幸秀有一首歌叫做一为你织紧， 做推摇， 鸡， 僵箭， 做推摇， 冷僵箭系啱嘅，做推摇， 配。呢个 你答咩话？ 梅梅呢个 好啦，同大家要讲下嘅就系今日嘅分数。张张小张张小张张系有五分，而小强强系有负三十七分。 冇问题，你暂上要 叫 鸡， 抵死！ 阿朱队友， 我题里边俾人哋扣咗四十， 我唔惊， 惊 系下个礼拜总测，我睇你点带。 系咪啊？我哋下个礼拜嚟一个 总 测， 总测啊！惊你啊！ 但高分有冇奖啊，老师？ 高分梗系有奖啦， 好嘢， 系啊，奖嗰只鸡俾你。 啊，客家婆啊，今个礼拜五咧，我哋有一个另类比赛，系嗰个计埋落去嗰个分总分数度啦，好唔好？ 啊，又好啫， 你暂时你系 三个回合， 三十负三十七分，你记住。 唔驚，我唔驚你。俾啲 心機，拎啲分數翻嚟。 好 嗱，搣啲閃記嚇。 十二點半啦，咁今日咧片段人間稍後喺新聞財經消息送上，今日由李婆送上嘅劇本嚇，咁啊非常之好嘅。 多謝， 繼續收聽。好，而家廿一度，相對濕度73%，新聞報告馬上送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正在北京述职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朝早在中南海紫光阁获总理李克强接见。李克强表示，今年以来，林郑月娥带领特区政府稳健施政，有效防控疫情，促进经济恢复。中央政府充分肯定他和特区政府的工作，中央将继续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方针，全力支持特别行政区和行政长官施政。林郑月娥回应说，非常高兴亲自来到北京，她感谢李克强充分肯定特区政府的工作。她又表示，年初以视频述职的时候，香港仍然是第四波疫情，李克强当时要求特区政府首要任务是将疫情压止下来。今日好高兴汇报，香港疫情受控以来已经有两个几月冇一宗本土病例。今次是林郑月娥在本届任期最后一次述职。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在网志批评外国抹黑香港民主发展，强烈反对他们罔顾事实、无理砌词、抹黑和污蔑新选举制度下的立法会选举，认为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霸权行为不会成功，更加让世界看到他们的霸凌面孔。李家超表示，完善选举制度下的立法会选举成功举行，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确保立法会议员是爱国爱港，以国家发展利益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为依归的人士，充分体现广泛代表性、均衡参与、公平竞争和政治包容，得到广大市民拥护和支持。李家超又表示，欢迎和支持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让全世界看清楚香港回归后民主发展制度是中央依照国家宪法和基本法建立，并非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遗留下来，更加不是外国建立或向中央施压取来。白皮书以历史和事实展示了英美等国的伪善。赤立角发生致命工业意外，在骏群路工地跌落沙井的两名工人送院后证实不治，另外三名工人怀疑吸入沼气不适，正在北大屿山医院治理。葵芳村葵正楼一个单位凌晨发生火警，单位内一名女住客不治，屋内一只猫和一只狗亦都死亡。消防在凌晨大约4:30接报，出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59名消防员和救护员以及13架消防车和2架救护车到场，

之後呢， 之後呢就跟韓國分公司的金先生 Mr. Kim 吃 lunch， 跟住晏晝的 Christmas party 呢他都會來的，他做抽獎嘉賓。 OK， 唔該曬。咦，你仲喺度做咩？ 梁生，一阵间咧有个现金抽奖啊，每个部门主管咧都会攞啲现金出嚟抽嘅。你今年打算俾几多？ 10,000啦，好唔好？够唔够？ 隔篱组好似俾20,000。 唉，咁咪20,000咯。啊，出去做嘢啦。 好。 啊，系啊，嗰啲 Henry 帮我攞出去啊，唔该。 好好好，唔该晒。 啊，慢住。 系。 呢本咩嚟噶？ 哦，画册啩。我帮你攞埋走啦，好唔 好？啊，唔使，摆低。 Okay. 好啦，你翻去出去做嘢先。 嗯。 我叫 Kevin Leung， 是一名实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在这间公司由低做起30年了。公司的业务遍布世界各地，只是香港就有200多个员工，每日都为公司付出他们的劳力时间，令业绩一年比一年好，大家就更加落力奉献他们的所有。有些是他们的家庭，有些是休息时间，他们的理想，甚至是他们的健康，换取生活所需，换取社会地位，同埋我们眼中所谓的安全感。每年的夏天都会有一些实习生派在不同的部门实习的，有些就会请为全职的员工，更多的因为各种不同的理由就会消失，连个名字都不会有人记得了，就算在街上撞到也都不会认得。 早晨。 哦，叫我啊？ 啊， 你边位啊？ 实习生。 哦，叫咩名啊？ 我叫 Sui。 咩事啊？ 嚟同你讲早晨噶。 唉。小姐，可不可以一次过讲晒你要讲嘅嘢？唔好我问一句，你答一句得唔得？跟边组啊？ 我梁生，你呢一组噶？ 边个 position？ 秘书助理。 咁同我出去。 哦。 诶，去边啊？ 你叫我出去啊嘛？ 我未讲完，我叫你出去 pantry 冲杯咖啡嚟 ，black coffee 咩都唔使落 ，OK？ 系。我叫 Sui。今年24岁，读书的成绩不是太标青，样子亦都生得一啲唔标致。学生的时期就好似一幅画的底色一样，只是充当背景，永远都不是焦点的所在。我的人生是被动的，从入边间中学，读边间大学，读边科，屋企人都有意见，他们都希望我第时可以找份高薪厚职，找间大公司做。身高良准，升迁的机会高，员工福利好，一步一步地平步青云，然后找个好老公结婚，供车买楼，生翻两个仔女，这样就是大多数人口中的幸福了。虽然我知道距离幸福还有很远的一段路，但我总算踏出了第一步，入了这间大公司做实习生，向着目标出发。 你跟我入嚟。 请问咩事啊？ 咩事？你咁样翻工，你成何体统啊？ 我点样翻工啊？ 喂，公司规定啊，女职员一定要着裙噶，同埋套装噶，仲要着高踭鞋啊！你睇下你成个街市婆去街市买餸咁，你真系有失我哋公司嘅形象啊！你知唔知噶？ 我只是来实习的，我都未是你公司的员工。 你这样的态度就一定不会成为我们公司的职员咯。 我不明白，其实穿什么衣服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什么不是以工作的能力去衡量一个员工有什么价值的吗？ 我告诉你，这个呢就是带入这间公司的基本门槛、啊、如果你连这个要求都做不到，那我帮你不到。 讲真啦，呢个 Sui 嘅实习生坐喺办公室里边，真系有啲嘅突兀，着松身衫裤凉鞋，好似一种不食人间烟火嘅味道。佢应该属于嗰啲我行我素嘅类型。唉，如果要佢融入呢间公司， 唔单止辛苦其他人，仲辛苦埋佢自己。第二日翻工，佢好乖咁着咗一套黑色嘅西装裙加高踭鞋，唔使一个钟头就已经闯祸啦。我听到啲 HR 嘅 Billy 大叫：， 喂，有冇搞错啊？成件衫唔使要啦。 咩事咩事咩事咩事？ 梁生啊， 冇咁激动，冇咁激动。 头先我入 pantry 谂住斟杯咖啡啦，哇，点知就撞到嗰只失魂鬼，成杯咖啡倒落我件 Marmani 嘅西装度。你睇下呢度。成笪渍啊！我上星期先买噶咋，今日第一日着咧就俾佢搞成咁， 唔紧要， 佢真系激死人。 有冇录亲？大家有冇录亲？你有冇？你有冇？ 又冇。 嗱，你攞件西装干洗，账单我俾。OK， 唔好嬲，我帮佢俾。 哦，多谢梁生。 仲唔同人讲对唔住 ？Sorry。 哼。 咦？仲喺度嘅？唔中意食 lunch？ 我行唔到， 行唔到，点解 啊？我唔系好识着高踭鞋，我扭亲啊。 O K， 诶，梁生，我 O K 噶，你去食 lunch 啦。 好，咁你自己小心吓。 啊， 见到佢一个人坐喺办公室里边冷清清，心里边有啲唔忍心。谂翻当年我啱啱入呢间公司嘅时候，都有一段时间适应到，人情冷暖。以如我诈，勾心斗角，主管之间各有山头，同事之间又各有小圈子。其实呢大公司生存一啲都唔容易。嗱、啊，帮你买一份三文治同埋咖啡，唔知你啱唔啱食咧？ 多谢梁生。 咦，咩嚟噶？你画画？ 系啊，我唔识噶，我得闲画下噶咋，乱画噶咋。哦， 介唔介用俾我睇啊？ 嗱， 呢一个一定系 HR 个 Billy 咧，一个鼻咁大画到，啊，仲有个肚腩。诶，呢个咧，我知啦，呢个 Vincent 系咪？ 系啊，全中啊！ 喂，你画画几靓？你读美术噶？ 本来想嘅，但屋企唔俾啊，画画画搵唔到钱。 嗯，啊，不如你画张我嘅画送俾我啊？ 可以啊，可以啊。 呢两张。收埋佢啦，人哋未必中意，好嘛？我当睇唔到，得唔得？ 哦，得。 嗰年嘅圣诞节，公司好似平时咁搞一个 Christmas party， 上上下下嘅大小员工都扮得花枝招展，大家尽情饮酒，气氛好好，非常开心。 喂 ，Kevin， 走咗去边啊？哎，终于俾我揾到你啦！喂，嗱，我一定要同你饮杯、，Cheers！ 揸车啊，唔饮住啦，揸车啊！ 咁早就谂住一阵间揸车走啊？喂，唔得，至少饮埋呢杯至讲。阿梁生啊，呢杯我敬你嘅。 啊，好少少啦，少少啦吓。Cheers 啊！ 好嘢，我同 Vincent 都饮咗，喂，到你啦。 得 ，OK 嚟准备啊！嚟， yeah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喂，我哋去跳舞啦， 玩得开心啲，玩得开心啲。在这么欢乐的气氛里面，我见到苏怡一个人孤零零坐在一边吃东西，没人买同他喝酒，没人理他，没人同他倾偈，他是完全被忽略的一个。虽然他面上都带着微笑，但是一点都不快乐。咦，苏怡金正局坐在一边的 吃东西嘛。梁先生，我见你整晚都没吃东西，还不停地喝酒，个位会唔舒服噶， 唔紧要嘅，系有咩好食咧？嗬， 鸡翼啊，仲有意粉啊，我帮你攞啊。 嗯，好啊，唔该。喂，点啊点啊， 系 倾两句，嚟咗公司半年，关唔关啊？ 多谢梁生你照顾嘅，我想同你讲声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啊，我谂都差唔多啦。我有一份圣诞礼物送俾你，过一过嚟。 哦。 你听中唔中意？ 咩嚟噶？ 你坐下睇下。 哦，哇，铅笔、水彩，画纸，哇 ，Joy 啊，我想同你讲咧，你真系有天分嘅，你信我。我希望你继续画画，唔好放弃，好冇？ 梁生， 做自己喜欢嘅事，唔好放弃，唔好理人哋讲啲乜嘢。 在这个圣诞假期之后，在我台头放了一份迟来的圣诞礼物，一张苏怡给我的人像素描，还有一封他的辞职信。 亮了灯色，亮了孤单地，林中在和影，长街在静听，脱去心事，换上金色，南方到内游戏，白沙到内尽兴，爱会于这冷冷的风，暖透会个人，会为你降临，看云雾如绿色飞过，嗨呀嗨呀，片片雪白照映于瞳孔之中。你的景色是你的身影，严冬夏和你幸福的梦影，爱会于这冷冷的风，暖透每个人，会为你 片段人间全部送晒俾大家，亦都结束今日节目啦吓。听日十点钟打埋嚟，打埋做都要， 我哋措手不及， 做都要。真系真系。 Someone else when the right one comes along. Yes, it's sad.